可以唤起关注，停止痛苦和暴力。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计划7月4日之前向国会提交法案，内容包括反对警察使用暴力和种族不公现象。期间委员会将会围绕相关议题展开辩论，听取民权人士和执法人员的供词。美国国务院发布新一年全球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从国家层面加强对宗教的压迫，要求宗教组织服从中共的领导，并且将中共教条灌输到各宗教教义和实践之中。又说北京仍然继续大规模拘留新疆维吾尔人、对藏人、佛教徒、法轮功和基督徒的镇压仍然存在。蓬佩奥在发表报告的记者会上亦都特别提及他上个星期和六四参与者王丹等人首次会面，又再次抨击中国利用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的事件推动自身政治目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38点，跌110点，总成交金额38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70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2.4，升6.4；新上市的网易报133.4。滔博是报10.52，跌1.02元；阿里巴巴219.4，升3.8；美团点评164.5，升4.9；友邦保险72.8，跌7毫；港交所298.4，升2元；中国平安81.9，跌3毫；盈富基金25.34，跌1.2；中芯国际19.12，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72，瑞士法郎8.224，澳元5.406，加元5.78，新西兰元5.06，欧元8.827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17。日经平均指数报22,854点，跌270点。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91美元，卖出1,73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啦，近住深井呢一段咧係有壞車阻路嘅，第二線封閉咧，龍尾已經去到嘉龍村啦。就係、是、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對開咧第二線咧係有壞車阻路，咁而家龍尾咧就已經去到嘉龍村，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另外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兴田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丽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启福道桥底。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车多嘅。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仲是慢车，龙尾去到丽晶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即我想这个我希望不单止只是阿祖啦，亦都是呢很多其他譬如做 freelancer 的朋友啊，自由身的工作者真的呢开始闻到阵锤呢，即各行各业呢好像都多返一些东西发生。 嗯， 所以呢其他除了电台的工作呢暂时来看呢好像就慢慢都铺排紧了，希望大家都一样啊。 咁就好啦，真係饭店你成日买生日礼物俾自己。 对啊，啲衫都要有位着㗎。喂， 我哋仲未接咗俾佢喎。 唔係接咗啲嘢做啊，边度夠膽买衫啊，话俾你知。 我听几多钱。 即係唔係接咗啲钱就唔敢接啲衫。 我就买咗五件嘅，其实不如你哋话俾我知你哋想送几多件俾我啦。 哇，天气几好喎。 你有咩事着咁靓仔啊。 我都係例牌做嗰啲冇钱嘅访问囉。 喔， 啊，佢又好啦，佢都出去搵食。 我 呢啲都係只贡献自己出去㗎，真係冇嘢做真係。 咁冇咁讲，有得被访问 係 呀，都係一个荣誉。 有得发表呀，都係一个你嘅自由。 係呀， 即係话越嚟越罕有添啦而家。不过呢如果你承接住啦，早你话呢而家各行各业呢开始复苏咁样呢，我琴日都迎接咗呢第一波复苏嘅浪潮啊。 係咩呢， 我都觉得其实我唔係最早㗎啦，人哋都复苏咗一排㗎啦。 我觉得你勇 啊。佢但又其实佢又真係讲得啱，你知唔知，琴日冇嘢嘅，就带个仔去游水。係啦。不过我先至声明呢，我昨天差点不记得撞，即是很泥牌，我还悠悠行行在家。 是啊，我们昨天走的时候，啊，你还说你又要接太座啊，各样东西都有 些，啊。我没想过原来，哦，昨天原来要游水，哇，在家里坐晒指甲的时候才知道哇裙拉裤这么冲出去，这个 anyway 呢。但是好像阿片说斋当这个泳池其实已经重启了嘛。 是啊，我爸爸都游回水应该有两个星期了。 是啊，有啊有啊，我听我爸他都有在那里游水。咁但係我仔嗰个呢其实係佢嗰啲游水兴趣班嚟嘅。 哦，oh, ,ok。 之前呢有人时得闲去，有人时呢应该佢重启以嚟呢好似都未去过，好似重启咗两堂都未去过。 Oh, ,ok, 因为阿爸唔记得。 唔係我唔得閒，係啦， 同埋冇交錢， 冇交錢。好啦，咁啊，琴晚咧，琴日要去嘅時候咧，前一晚咧，我老婆就 exactly 好似頭先阿舔過魚咁樣啦， 要諗大啲㗎嘛。 其實去唔去好咧？咁 因為有擔心究竟泳池嗰個安全度有幾高？ 係啦，佢就話即係好似去到交換温柔，即係口水互換啊， 係 啊，點算咧？咁樣 你逐親真係會咳㗎嘛？游水你 係啦係啦， 游水真係會逐親㗎嘛？係 啦，咁跟住點算咧？跟住。啊！我又喺度呆咗，我话我又保证唔到噶， 啱，啊！ 你买边份保险都保证唔到噶。 你咁叻嘅口才，你都讲唔赢，应该 唔系讲得呢个都唔系讲唔讲赢嘅问题啊嘛。如果佢同你讲话，喂，系咪保证冇事？边个保证 冇得保证？ 咸得菜都保证唔到啦，系咪先？ 咁好多嘢佢都保证唔到嘅。 系啊，咁啊，真系经过一轮嘅即系唇枪舌剑咧，其实大家都系将啲担心讲出嚟咧。跟住我唯有又求救啊 ，Google 大神咧。 系 咁啊，揾到个新闻，头先阿祖都有睇过嘅。 系 佢就话：喂，原来呢位外国佢哋都系5月20几号咧，佢哋都开翻啦，喺外国 嘅泳， 佢哋啲泳池都有开翻啦。咁原来佢啲专家咧，佢就话其实咧。泳池或者海滩咧，嗰个传播风险咧，其实就真系并非大家想象咁高嘅， 甚至乎咧有啲专家有讲过咧，比我哋平时日常嘅生活更加低添。不过 系 就系讲紧泳池有水嗰个范围啫， 冇错啦，冇错。 小心记住嘅，讲过嘅，即系啱啱开始啊，康文署嗰啲设施开即系。開始俾大家參加翻嘅時候咧，我都有講過泳池啦、海灘咧，其實咧，嗰個水裡面咧係 OK 嘅，但係講緊咧，大家都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上水哦，上水啦，就忘記咗一切咧。 譬如更衣室嗰啲嘅地方咧，反而要小心啲。 但我諗到個 公共地方， 我諗到個理據喎，海係一定安全過泳池。 点解呢？有咩烂嘅想出场？ 因为睇下海洋公园都开得翻啊，系咪好安全先？ 系啊， 只要你谂到海洋嘅几安全，系咪？ 但平时大家屋企楼下个公园未开到嘛？ 唔系，同埋咧，即系喂，话说回来，原来咧，就算我哋三个一齐海洋公园咧， 会点噶？ 我哋都唔算系持有共同目标啊。 唔止三个， 唔系啊，即系我哋三个。如果我哋一齐海洋公园咧， 300个都得啊， 我得啊。个问题，竟然我哋都唔算系话有共同嘅目的喎。 系啊， 都明明大家都系同一个目的地，都唔系有共同目的。 唔系，梗系唔系啦，你明唔明啊？ 可能你就去睇熊猫，你就去睇海豚，我就去睇女仔嘅啫。 咁我哋有好多人睇熊猫噶。 唔系， 咁去熊猫馆睇熊猫嗰啲唔系有共同目的啊？ 嗱，即系咁样嘅。咁 系咪要再分先？ 嗱，你去过嗰个 moment 嘅时候，你唔知噶嘛？你头上冇写啊？嗱，我想去睇熊猫噶，你行开啲啊！嗱，你够八个，你先同我一齐行噶，咁冇噶嘛， 咁都得，我一谂你真系正， 大家手讲噶嘛， 系啊。佢话点解海洋公园开得？佢话 去海洋公园嗰啲未必系话有共同目的，哇！ 系啊， 咁我谂紧， 我哋考察嘅，咁、哦、我 系啦， 一 又有咁啊，即系大家都去熊猫馆， 嗯， 不过可能咧你就净系睇黑色， 系， 我就系睇白色， 我唔系喎 ，sorry， 你 系竹叶噶， 你睇啦，你 系 竹叶，而你系 睇竹叶够唔够青， 系啦系啦，我就睇竹叶够唔够嫩， 系啦，我净系睇佢屁屁仔有冇污糟，系啦， 系啊，全部呢度唔同嘅啫， 我哋边个过到呢度嘅？ 我头先抄一笔咗海洋安全啲， 我翻唔到转头。 我翻我幫你拉翻翻嚟，咁但系我琴日見到泳池咧，真係誒嗱，佢個水有忽啊，有海水有鹽嗰啲，大家講咗啦。咁咧，原來佢更衣室咧，我都大香味啊！ 有特別安排， 係有特別安排，好搞笑㗎。係 啊，好似話隔個嗰個叫做係咪沖涼嘅地方嘛？ 誒，沖涼嘅地方冇啊！嗱，首先咧，唔係沖涼不嬲有隔嘅。 唔係我意思話即係 隔住一個，隔住一個啊！ 哦，有 冇留意到啊？ 又冇人阻礙你。 我又冇問到我爸爸，但我有提到佢 咧。我照沖冇乜嘢。 我就係話咁你盡量游水，因為爸爸就話咧，其實咧少好多人喎， 少好多。 係啊，佢話所以咧，就個感覺咧幾安全嘅。不過我都有提醒佢就係話。咁你自己留意翻喺更衣室嘅時間咧，就盡量減短， 係 啦。但係我哋跟翻啲即係嗰啲操守要做咁樣。 因為其實你沖涼咧，本身都獨立一個格咧，我又唔知佢仲需要再隔一個，唔知隔離有咩意思啊！真係。 唔係啊，咁你因為佢講緊嘛，就算更衣室裡面咧，譬如啲水可能流出去咧，咁可能橫掃咁樣過咧， 嗰啲係污糟啊！ 即係佢話咁樣可能都有機會啊。 如果咁都中咧，你隔一隔都冇用啦，佢啲水都係打橫流啦。Anyway， 我琴日唔覺有，我琴日唔覺有咁樣隔嘅，咁佢。佢 攞兩個膠袋包住只腳，唔會掂到人哋用過嘅水。 唔係，但我發覺就啲好卡嗰啲嘢咯，譬如咧佢嗰啲長凳咧，佢唔知點解咧仲係貼住啲封條，即係更衣室裏邊啲長凳。 哦，幫手做咗啲嘅社交距離， 寫住暫停服務，暫停服務。但係咧，我認真研究過，如果咁樣有貼就唔用得咧，個更衣室係唔用得嘅。 哦， 我格格都贴咗暂停服务，咁我摆喺边啊？ 哦，即系少少位都冇逼俾。 佢唔知点解佢系搣到嗰啲胶纸黐到咁，但系咧你喺度用咧冇人阻止你嘅。咁、 哦 okay、 第一啦，然后第二咧就系佢以前更衣室咧，系啊更衣室咧，咁你喺嗰个长凳度换衫嘅时候咧，佢、打通窿噶嘛，即系你对面又一格噶嘛，佢、封咗块板啊而家。 哦， 佢封咗块胶板啊，胶、透明嘅，佢、 系 防口水嘅啫。但系呢个 OK， 咁啊，即系真系有个板隔一格，好似我哋茶餐厅食。饭啊，嗰啲位啊隔开隔开咁样。 系 啊。 我 locker 有冇架架又？ 我 locker 咧，佢又系佢唔止架架，佢真系攞嗰啲咧索带咧绑住啲唔俾你开啊。 哦，系咯。 哇！我琴日傻下傻下咁样咯，我望住哇，点解格格都唔用得嘅？哇，几辛苦先搵到一格啊咁样。 系咯。 佢有呢啲咯，咁但系同埋里边咧大池净系开放大池。 啊，系啊。 咁咧，所以严格嚟讲咧，其实僆仔咧系唔游得水噶。如果你唔系有游水班， 或者你唔系已经识游水咯， 僆仔都唔俾你去。 即系如果识。 大池係 小 朋友得㗎， 佢有用嗰個年紀，係啊，好在你高啲就唔係都唔俾你入啦， 係啊，勉強啦， 係啊，咁所以琴日其實嚴格嚟講，好似阿祖話齋，個池唔算好多人， 係 咁啊，因為就係得大池，咁啊，我諗啊，起碼少一半咁滯㗎啦， 哦， 不過亦都咧就造就咗一個咧，我覺得即係長幼共融嘅奇景啊。即系呢啲奇景啊，唔系几好嘅。 即系咩啊？ 小朋友就喺教学泳，即系教学区嗰度啦。其实就喺大池咧，一定佢就喺大池近住楼梯嗰个位度，最容易掹到边啦，又较浅嘅啦，咁样。咁咧就有两个叔叔咧，就都系喺嗰个区附近，嗰啲即系街坊嚟嘅啫。佢哋又唔游喎， 哦，就净 系吹水，吹水唔紧要啊。佢又激动喎，激动都唔紧要啊。 佢嘅用词就比较激动系嘛， 佢又激情，激情都唔紧要啊。你唔使下下色情啊。 仲要 嗰几个字真系，哇！佢由第一个钟我仔喺嗰区落去游水，佢哋冇停过，斋企喺度唔喐嘅。我已经喺度咧游嚟游去望住佢，哇！仲系企喺度唔喐嘅， 系 同埋佢哋嘅语调啊。 即系你唔系喺个池边度睇，你都落咗水啊。 落埋水， 我以为你喺度睇佢咯。 唔系，咁一齐游啦咁样。哇！直至我上水一个钟。佢哋冇走过， 系 继续嗰几个字， 系 继续都系讨论紧嗰啲话题。 佢咪做紧即系 oral 训练？ 我就真系觉得好惨啊！好彩啊，真系，系啊！琴日呢个复苏就都希望带嚟啲希望啦，系。 咩意识啊，仔啊？ 哦，佢应该听唔到嘅。 O K， 系啊，佢惯咗啊嘛。琴日你同佢倾个电话都知啦。 系啊。 我哋有录过一啲少少嘅父亲节 trailer。 系啊。你哋都应该想听下曾小 B 同阿曾小小 B 嘅声噶系咪啊？迟啲会听到啊！ 迟啲会听到噶啦吓！啊，不过今日咧就到我访问， 佢老豆都要出场喎，系咪啊？ 系啊！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今日咧11:30啊，有第一集曾志豪嘅专访啊！ 他似电炉，烧滚我路途，小嘴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Tw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Sue，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教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ey Sue，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散发热力引致我呼叫。 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他眼睛却大笑，轻轻使我轻轻的飘，靠这世界似个玩笑。现在我极端冲动，声音也在变调，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 Hey，Sue，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Hey，Sue，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 H2O 张国荣啊，吓，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呢首歌靓嘅。H2O 咁样， 系咯，要好多个 O 咁 样， 系啊。 我想讲下气温啫， 嚟嚟嚟， 而家气温30度啊，吓，而家十点几嘅时间都30度，相对湿度75%。听嘅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啊，嗱，咁啊，近年咧网上大数据就非常流行啦，咁啊，可能你会觉得哇好深啊，咩大数据啊，咁但系咧，你见到应用得最多咧，譬如系话俾你听。喂，你知唔知咧？譬如话呢几日咧，网上面最多人讨论系一啲咩嘅议题啊？又或者大家最关注嘅 搜寻榜系嘛？ 佢又唔系净系搜寻榜咁简单，因为佢系会收集，譬如话可能系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或者某一啲比较多人用嗰啲讨论区咧。 呢啲好有用嘅，即系我哋琴日咧喺咪后都讲咗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系哈佛啊嘛，系咪？收集咗啲大数据咧，就话内地咧其实咧，旧年由8月到11月咧，好多人都咧 search 呢个关于辐射啊，突然之间咧多咗好多， 同埋咳嗽。 系啦，咁究竟系咪即系我哋去追溯翻一啲源头嘅话，可能可以帮到手噶大数据。 系啊，嗱咁咧，佢话咧今日咧亦都琴日香港有一个大数据嘅系统咧，又公布咗啲数字。佢主要咧就好得意嘅，佢做1月至到5月。 哦，好。 咁咧佢就同疫情相关嘅一啲新闻嚟嘅。咁啊，佢嘅来源范围包括头先讲啦 ，Facebook 啦、IG 啦、连登啦、高登啦，同埋一众嘅网上平台同埋讨论区咧，合共咧就搜集咗咧有84万篇。同疫情有关嘅贴文啊，同埋咧有2445万个留言。嗱，你谂下以前呢啲边度做到啊？真系 哇，有2400几万个。 佢而家唔止系搜寻榜啊，以前搜寻榜咧纯粹统计下啲人揾新闻边单多啲啫嘛。喂，佢而家系要咧有内容分析个，即系话有啲贴文啦，同埋有留言啦，咁究竟系同啲咩有关嘅啦？咁咧佢仲会咧有埋呢个所谓好得意情感。 同埋語意嘅分析，即係情感，即係話啊，我好開心啊，就嗰種情感啦、啊。 因為有啲人咧會即係話你覺得呢單新聞咧係開心啊、笑啊、嬲啊、喊啊嗰啲咁樣。 類似啦，係啦，好啦，咁咧佢就咧發現咧有幾個階段嘅網民嘅情緒喺一月至到五月咧。佢話原來咧一月至到二月期間咧， 係 口罩就係成個網絡輿情嘅主角嚟嘅， 真 係 啊， 係啦，主導咗嘅。咁咧而香港人最驚嘅日子係幾時咧？原來就係一月五號，因為咧當日咧就錄得16宗嘅懷疑個案，佢就當日網民就最擔心嘅。 即係由嗰日開始，大家咧就猛咁喺度揾口罩、口罩、口罩，成為 keywords 啦。 係啦，嗱，而且好得意喎，嗱，一月開頭咧就係擔憂啦，去到二月至到三月呢一個月係做咩咧？多謝係主旋律，網民向醫護啦同埋提供口罩嘅商人咧就多謝，包括咧佢哋就全面封關嘅討論事件咧都喺嗰度嘅咁樣。而最令人憤怒嘅一日咧，真係你大概估下啦，喺呢咁多個月期間最憤怒係邊一日咧？同政府行為有關嘅。 哇，咁多好難估喎。 咁又係，我開估啦。佢話原來咧就係嗰一日咧就係新加坡總理宣布佢哋議員減薪。而同日咧，特區政府高官宣布捐錢俾公益金， 呢個仲記得。 係嗰日咧，就網民最嬲嘅咁樣，係啊，咁啊，所以咧，佢一路殺落嚟咧，其實你都會幾好似一個回顧嘅，你會見到原來過去呢幾個月咧，網民嘅情緒係點樣起伏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由于有团体发起罢课，局方唔希望事件发生，因此有需要将政府立场讲清楚。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香港制度和法律上不存在公投，组织所谓公投是没有意义，在背后推动反对国家安全立法是不能够接受，应该制止。杨润雄说，反对任何政治活动带到校园以及任何形式的罢课，专业老师更加不应该罢课。校方作为雇主应该按学校程序和雇佣条例去处理，教育局亦都会严肃跟进。他又说，学生上课最重要是学习，不应该浪费时间做无谓的事。如果学生屡劝不改，校方应该考虑怎样拿捏好训诂的比重、训诂的比重。杨润雄强调，校园内可以有讨论空间，看过条文之后有哪些不完善，或者怎样能够更保障不影响市民自由，都可以讨论。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将会在星期日发起罢工罢课联合公投，收集学生对反对港区国安法的意见和罢课意向。平台发言人郑家朗形容，教育局是史无前例最严厉的抨击，批评当局恐吓学生，立法之后不能够随便批评政府。郑家朗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过去参与罢课才会遭受谴责抨击，但是今次只是公投，学生并非在上课时间进行，毫无法律风险之下亦都遭受当局抨击，认为是国家安全立法的前哨战。致电同一节目的教联会副主席邓飞认为，当局的态度和力度较以往强硬，如果教师最终被发现因为罢课请假，校方有相关机制处理。他又说，即使学生有家长信请假，校方亦都不一定要批准。有报道指，粤港澳将会推出健康码互认，恢复三地人流。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说，在粤港澳的风险相对低的前提下，健康码用于初期的筛检是可以接受，但是他认为健康码基于测试本身有一定局限，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有长的潜伏期，用检测排除传染性并不是太有效。 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长远应该是两地疫情受控而可以自由往来，两地传播基本中断，才能够保证不会将病毒带往另一个地方。他認為在實驗室直接採樣會較為穩妥，可以控制質量。他又說本港極少數人有抗體，在比率低的情況之下，不應該考慮用抗體測試。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炎熱，但是早上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氣轉壞和有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 74%。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50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0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53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4.6升8.4，网易是报133.4。淘宝是报10.54跌1蚊，阿里巴巴219蚊升3.4，美团点评164.9升5.2，盈富基金25.34跌1.2，港交所298.6升2.2，友邦保险72.85跌6.0，中国平安81.8跌3.5，中芯国际19.2升3.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7.01，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2，人民幣7.063，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653。日經平均指數報22882點，跌242點。港金现价报16040元，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2.4美元，卖出1734.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坏车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喺大榄上斜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第二线有坏车，咁而家挤塞，龙尾喺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有多车，龙尾喺油泥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支路去观塘道挤塞，龙尾兴田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挤塞，车龙排到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油塘近着观塘码头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另外由于有路面维修工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着西贡街第三线封闭，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曾志豪和你寻开心。 我曾志豪最想做白雪公主里面的白雪公子。 不是啊，话 佢集集都可以唱歌噶，仲可以吸引到啲雀仔飞埋嚟啊！ 你知唔知啲雀仔想同你讲咩啊？ 傻瓜，傻瓜。 咁我唔做啦，我做翻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咁曾志豪做节目未有系唱歌？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我呢个拍档琴日同咗个仔去游水，我估计唔到佢仲落埋水。佢落水嘅原因系一陪个仔去游水，第二系睇个教练点样教佢个仔游水，第三听嗰两个 uncle 去究竟讲啲咩题目，第四定系睇下有冇其他靓女喺度泳池游水咧。嗯，我请我呢位当事人去讲下，究竟你琴日陪个仔去游水，仲落埋水嘅目的系啲乜嘢咧？我哋有请，呢个系真系一个好爸爸，又系一个好先生嘅曾志豪。 在咁多个好嘅形容里面，我会选择一个字去做结尾，系好攰啫，乜嘢嘅，真系好攰。至于你话系咪可以落去泳池度，望到啲漂亮嘅水雀女郎咧？谂太多啦！琴日喺嗰个钟数，有边个漂亮嘅女郎会喺个泳池度出现先得噶？大部分我见到入去嘅女士都系做咩啊？都系陪个细路去游水噶咋，所以佢哋咧好多时都系担住把遮咧，因为佢哋又唔会落水，佢哋担住把遮，点解咧？因为连过游泳池咧，佢都有一个所谓淋花洒嗰个区间噶嘛，大家就要攞把遮撑住，哎呀，唔好淋湿自己啊！跟住咧就喺上面咧，好关心咁样，好专注咁望住自己啲细路游水。喺嗰一刻，我觉得我系超越咗佢哋嘅，因为我落咗水啊！耶，哈利路亚！有时咧，你会发觉咧，呢个世界咧，虽然话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国籍啦，大家啲皮肤又唔同啦，不过咧系如果要揩起上嚟咧，你有冇发觉共通点系好似嘅，同埋个剧情咧都系如有雷同咧，真系实属不幸嘅。譬如咧，当我哋讲到美国咧嗰啲即系骚乱示威嘅时候咧，咁啊特朗普咧琴日冲咗出嚟，佢琴日冲出嚟讲咗句说话咧，哇！你揞住，你几乎以为你几乎以为系睇紧唔知边个人讲嗰啲，因为真系好似嘅。我哋过呢几个月咧系熟口熟面嘅，只不过今次佢系特朗普咁解嘅啫。嗱，咁啊，话说咧就话，原来早几日咧，佢哋喺呢个纽约州啊水牛城嗰度咧有一个嘅示威活动咧，有一个75岁嘅阿伯咧就同啲警察理论嘅时候咧，就被警察一拱，哇，就成个拱低咗，仲要个头咧就跌落地流晒血，而涉案嘅警员咧仲要冇理到佢。嗱。所以你明啦，系咪真系好似啊？第一格你觉得好似啦，哇！呢啲嘢真系好相像嘅。但系第二个地方似系咩咧？就系呢一个嘅特朗普啊。咁因为咧当时嗰个警察就冇理到啦。但系当局咧就有起诉，涉案嘅警员咧就系二级袭击罪，一旦罪成咧就可能会判囚7年嘅。咁呢度就梗系唔似啦，系咪？系咯，都唔使问边度唔似啦。总之呢度就唔似啦。咁但系特朗普嗰句咧就好笑嘅。佢咧就喺佢个 Twitter 嗰度咧，佢就话啦：，喂，等等先，我咧有收到情报，呢、這个俾水牛城警察推到嘅示威者，可能系最近佢哋咧判咗系一个即系有问题，一个恐怖组织嘅一个团体咧，就话佢哋可能系反法西斯组织嘅内奸嚟嘅。咁佢继续推论咯，佢就话呢、這个75岁嘅阿伯，可能系喺侦察警方通讯，企图令到警方嘅通讯设备失效嘅时候先。走开，然后先被人拱开嘅啫。我睇到个报道噶啦，佢跌得系重过被人拱嘅，即系佢自己跌啦。而佢嘅目标好明显系侦察通讯，哼，呢个可能系圈套嚟噶。哇，即系如果我哋将佢简单啲嚟归纳咧，即系佢话呢个阿伯咧系戏子咯，系扮咯。佢其实咧系一个特工嚟嘅，佢系想破坏警察嘅通讯设备，跟住被人拱到跌低咗，但系佢好明显系自己跌嘅，插水。哇，你话呢一番嘅言论咧？ 系咪真系似曾相识咧？只要有一啲你唔中意嘅人咧受伤咧，你第一时间就话做嘢啊，做戏扮嘢，系啦，一定系戏子嚟嘅。哇！唔知睇完咧喺美国嘅呢个新闻之后咧，你会唔会咧啊就有一个阿 Q 嘅谂法就系、是、哦，原来我哋都追到美国水平啊，我哋都差唔多啫。原来呢个世界上咧，只要你一用阴谋论出发咧，原来所有嘢都会变得解释得到噶啦。原来所有嘢咧都会变得咧合情合理，仲有埋剧本添。咁你就要睇下啦。咁究竟美国呢一套人哋荷里活咁出色，佢哋接唔接受呢一套嘅剧情片咧？佢哋会唔会接受特朗普自己做导演、自己做编剧，但系就揾咗个冇收过饭盒嘅演员咧？這个阿伯无端端就变咗系你剧情嘅一部分。唉，密切注视究竟呢一个75岁插水阿伯，咁究竟之后嘅情况会系点啦？风头火势，如果叫阿视帝祖啊、剧帝祖咧，试下饰演呢个阿伯嘅话咧，我谂都有啲难度，因为你点样可以饰演一个俾人跌低，然后好明显你要系佢自己啊、跌落嚟，系要重过俾人拱低嘅，你唔知道可唔可以演绎到？当中的那些肢体的动作和面容的扭曲，还要隐含一种其实我是一个特工这样的复杂的情绪呢，就交给你了，王耀祖。 我觉得呢，有阵时未必一定靠演技嘅，可能镜头可以搭救嘅。你头先讲成个画面呢，令我好有呢就睇、是、大台嗰啲劇集呢，中咗枪跟住哎呀慢慢面容扭曲，仲要跌落地。 其实我是一个特工嚟啦。 各位听众，你哋准备好飞未啊？嗱，我哋个人啊唔识飞嘅，不过香港嘅朋友梗系好想可以有机会啊飞去旅行噶啦。过去呢成年咁滞啊，大家可能咧都会知道，哎呀，唔同嘅环境底下咧好难飞啊，尤其是疫情底下就更加冇得飞添啦，系咪？不过咧都见到啦，有唔同嘅国家咧都喺度研究紧啊旅游泡泡嘅安全旅游圈啊。今次咧就泰国咧就出咗啲声气啦，而呢个声气咧可能同香港仲有关系添，因为琴日佢哋嘅副总理咧就话啦，当局咧就考虑最快喺第三季嘅时候咧就会开绿灯啊，放宽翻就俾冇疫情地方嘅旅客咧就入境泰国。哇，你睇翻而家六月，佢讲紧第三季，咦都好似几近咁。不过咧，佢哋讲到明咧有一定嘅要求嘅，佢就话如果可以做到佢哋安全旅游圈嘅国家或者城市啦，一定本身咧要做好佢哋嘅追踪工作啦，亦都要啊佢哋嗰个情况咧系疫情嘅情况啊系受控制，都要保障翻自己啦，就减低爆发呢个第二波嘅疫情嘅。佢当中咧就有讲到噶啦，有边啲地方佢哋会考虑咧？香港是其中一个地点来的，而且呢我们香港的政府呢其实前几天的记者招待会都有讲到的了，在月底的时候呢都会跟泰国的有关当局呢就会有一些的讨论的，那看看究竟是不是大家来紧可以和大家一起飞，我们的地点呢就要去泰国有一个机会了。不过如果我们不要讲到哇泰国啊都还有很多可能性啊，又或者喂你放宽啫，我够不够胆去啊，那么香港的情况是不是一样都会放宽呢？我们回到来香港是不是都要做这些隔离的措施啊，各样东西这样。又有消息讲不要去这么远，不要去这么远，我们成日都有很多工作往来的粤港澳又怎样呢？消息就说呢有机会啊，政府现在呢就是筹备这个建议康码，咩叫做健康码呢？佢就话，我哋香港嘅市民啦，就可以去到咧有不多于10间嘅私人嘅医院同埋私人嘅化验所啦，就话已经咧就系做紧一个嘅研究噶啦，希望咧就可以将一个健康码就提供俾人，咁啊即系首先你要去到佢嗰度做出一个嘅病毒检测咁样啦，攞到呢个健康码之后咧，就即系代表住，咦？暂时你的身体是健康的，那你就可以有7日的限期呢就可以免检疫往返这个粤港澳了。这样呢就是这个就是第一步啦。那但是呢都是消息清，因为其实就好像有待有细节呢要政府再去公布和研究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讲到喂我们现在的疫情呢都有几长的潜伏期的。就算这个健康码话到你现在这刻是健康的，但你会不会本身在这个潜伏期里面呢？同埋健康码只是有效7日，那些人士一个月做几次的检查，这样是不是多次可以往返粤港澳等等。 都真係未知嘅。但係呢，起碼好嘅消息就係話，我諗如果唔係我哋嘅疫情真係受到控制嘅話，我諗其他嘅國家啦，又或者粵港澳都真係唔夠膽咁大膽去諗究竟係咪一齊可以和你飛呀，係咪？咁我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快啲一齊有得去旅行啦。风头火晒啊！呢位嘅好妈妈咧，我谂佢今年咧都真系暂时嚟睇啊吓，可能真系第一次啊，因为每一年咧到佢啲小朋友放暑假嘅时候咧，佢都会咁样讲嘅。我真系要放少少假，因为咧我好想陪下啲小朋友啊、屋企人啊咁样。今年咧可能就冇得去旅行啦，咁你又会点样同你嘅小朋友过呢个暑假？桂花田。 诶，呢几个月唔使翻学，都已经同佢日日放暑假咁噶啦 ，OK 嘅，大家都适应咗，同埋佢哋嚟紧咧，即系都比较忙嘅，咁所以咧，我都唔会阻止佢哋。如果佢哋想去玩，同我去玩嘅，哦 ，OK， 去啊，去啊，去啊。 你会唔会跟住去？ 我阻住阿妈。 你会唔会跟住去？ 阿妈都要 去， 佢会 偷偷地跟住佢， 然后话乜咁啱嘅， 一齐行咯。 近排咧，除咗大家咧仍然关心咧疫情啦，关心政府啊几时派钱啦，留意一啲新法例之外咧，嗱喺上个月尾啊，咁啊美国一个白人警察咧就捉咗一个咧犯事嘅黑人嘅时候咧，啊因为失压颈啊而导致到佢咧就改名嗰个黑人死亡啦，随即就引起连串嘅游行示威骚动。但唔单止美国，世界各地咧都有因为呢件事咧而令到嗰啲民众走晒出嚟抗议啊。咁嗰、那个嗰名警察咧，就同埋其他涉事嘅警员咧，都冇因为佢哋喺執行職務出事啊，而当冇事继续翻工。而涉事嘅嗰个几个嘅警员咧，随即系被革职之外咧，当局即时开 file 独立调查真相。结果几名警员咧喺上个星期五系被控三级谋杀同埋二级误杀嘅。嗱，呢单不幸嘅新闻咧就受到好多人关注，仲衍生咗好多问题，真系要正视嘅。咁啊，琴日咧喺报章咧都睇到咧另一单啊发生喺河北嘅新闻啊。咁啊，内容系讲到有一个几十岁嘅伯伯咧喺一个商场停车场摆地摊卖气球同埋兔仔嘅时候咧，唔知咩原因啦，咁有几个城管咧就见到呢个伯伯咧就叫佢喂你离开啊，唔好喺度摆档啦咁。伯伯唔走之后咧，就佢哋初则口角，继而就动武啦。咁啊，几个城管咧就将伯伯推倒压喺地上，一个咧就拳打，另一个咧就脚踢。啊，点解咁清楚啊？系啊，因为有好多睇唔过眼嘅市民咧围观啦，仲影低晒成件事嘅经过。仲有人好勇敢地上前劝阻，就话啦：，喂，你唔应该打人噶、哦，老人家已经咁大年纪啦。但系执法人员咧就冇理到，唔单止，仲怒骂嗰个市民，态度恶劣啊！哦，既然有人影到事件，根本就冇得隐瞒啦，好快就曝咗光。但系咧，佢有关嘅当局咧，佢秉公办理，即晚就开咗个会，就免除咗个城管队长一人嘅职务啦，其余三个人咧就停职调查。咁啊，佢哋咧唔系就咁就算数咯，佢仲揾翻嗰个伯伯同佢哋道歉。仲同嗰个伯伯讲，几个城管咧喺执法过程咧存在呢个行为失当，佢哋咧将会被警方接受调查，同埋会承担相关嘅责任嘅。睇到呢两单新闻之后咧，我见到公义咧仍然有嘅、哦。大陆嘅河北啦，美国嘅明尼苏达州嘅执法部门咧都唔会因为自己人咧喺嗰个执法期间咧行为失当而包庇佢哋。每个人咧嘅生命都系应该受到保障，而唔系受到伤害嘅。犯咗法嘅人咧系要拉嘅，佢哋经定罪之后咧，佢哋会承担翻佢嘅责任嘅，就唔系喺拉嘅时候打，唔系拉佢嘅时候踢同埋压颈，更加唔系要攞佢条命啊！嗱，执法还执法，拉人都要合规格噶，但希望各位执法人员都要记住呢件事啦。 不会够，谁承受冷待无因由？ 你共我常要走多少冬与秋，谁曾受担忧的引诱，谁在浪费性命追求，对或错在对质终竟分了手，那一位那谷底求不得去探下世，时日去又来变作为难遇继续行的真谛，被放开没放开，但我全也活过来，怎么想得到不见未来，才有着意外，越过山渡过海，别忘年少盛气，当不起某某，谁能料照样无保留，爱或痛在最终都等于永久，那一位那心底未必可以谈没愧，明日有没来那问题，难及也必提的可贵，被放开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早晨细眼仔同埋肥妹仔。 早晨瘦眼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瘦眼茄，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今日我哋要上地理堂。 哦，地理啊，好啊。 系啊，因为咧，我揾咗 我中意睇地球仪啊。 我哋深过话睇地球仪，佢移唔到噶，佢转唔到，棘住啊，佢会， 佢自转 慢啲咯。 系咁又啱，咁又啱嘅。 转啊，几多个光年啊？ 今日咧，我就特别揾咗呢一啲唔同国家啦，或者城市啦，佢哋咧都系一啲世界之最嚟嘅，即系最犀利，最犀利系啲乜嘢咧？但今次我拣嘅最， 我知啊，我想讲一句嘢得唔得啊？ 唔得， 梵蒂冈啊，梵蒂冈啊， 冈 冈梵蒂冈咧系全球最细最细小嘅国家嚟嘅。 多谢，犀利犀利犀利，呢个犀利啊吓！我今日咧都系类似嘅问题，首先我考下你哋先，你哋知唔知道全世界里面边一个嘅地方咧出产玫瑰系最多嘅咧？ 玫瑰啊， 玫瑰玫瑰， 非洲。 好，两个都错、 啊。 我自己咧成日都会见，我都会谂荷兰嘅，系啊， 荷兰玫瑰咁香噶嘛。 系啦，但玫瑰， 我知大陆 唔系内地， 佢系。你识唔识噶呢个地方？ 识噶，不过咧讲真的，真系会比较少接触佢。 马其顿， 东欧嘅国家嚟噶、 哦。波兰、捷克、塞尔维亚。 近噶啦，你繼續去嚇。 愛沙尼亞， 你頭先講緊有天 唔係 東歐嘅國家嚟噶，只不過你以為四個字就以為東歐嘅國家。 唔關事，我諗住唔係講嗰啲西歐啊、南歐嗰啲咧，東歐啊。 嗱，佢每年我俾啲貼士你啊，佢犀利到咧，唔係。 我估啊估，你拿住呢個咧 報紙， 全球疫情咧好多地方名嘅呢度。 好，嗱，佢每年六月咧嘅第一個禮拜咧就叫做玫瑰節嘅，有特別去搞嘅。 烏克蘭。 唔系， 罗马尼亚， 不如 你开股。 我想讲阿鱼答啱咗， 佢讲咩啊？ 阿鱼姐姐答啱咗，佢讲咗四个字 send 咗 message 俾我。 乌 兹别克 系 嚟啊 嚟啊，保加利亚， 好嘢 喎！呢个真系估唔到啊，因为咧原来咧佢哋咧系占咗几多咧？譬如我哋有即系全世界咧有大约10,000种嘅玫瑰花啦。维基佢话咧，佢话。喺保加利亚啦，唔知旺唔旺啊？佢话咧，净系保加利亚有7,000多种啦。而咧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我哋平时好多时会唔系净系攞嚟摆噶嘛玫瑰。 譬如香水啊嗰啲嘅提煉嗰樣嘢咧， 玫瑰花茶啦，仲有 係啦，就係、好多時候咧都係喺咧保加利亞嘅玫瑰度提煉，所以對佢哋個國家咧係非常之重要 嘅。點解花墟裏邊好少標榜咧話保加利亞玫瑰嘅？ 可能佢好慘啊，俾人哋攞曬嚟整誒嗰啲精油嗰啲啦， 好啦好啦，仲有仲有仲有， 呢個就係啦，呢個第一個。第二，如果我問你啊，我要講到咖啡的出产地，你们又知不知道全球最大的咖啡出产地是哪里呢？ Sorry 啊，平妹仔， 南美 不是印尼， 南美， 南美是对的， 南美 的我又再看一下， 厄瓜多尔， 厄瓜多尔不是， 几多个字 的？两个字的， 我听过，哦，肯亚， 不是，肯亚是不是真的南美的，大佬？ 肯亚是非洲， 不是，真的，南美，要带大家上多些地理堂才行， 要拿回世界杯出来才行， 我可以给一些提示，有 一弹弹 秘鲁。 全部都唔係 闸门，肯定唔係啦。 其实南美嘅话好容易就讲到呢个啦。点解去到肯亚去到非洲你都唔肯讲巴西㗎，真係激死人㗎，真係。 我记得都两个字 啱啱 係啦。係啦，南美喎，我得错咗你 㗎，真係死我呕血喎。緊張得滯呀。佢话呢巴西嘅咖啡呢最多占咗全球嘅产量呢係30%的，如果呢巴西的咖啡的产量呢去增加一成这样的话呢，就已经令到全球的咖啡价格呢是会下跌的了。所以你想想几重要先得 的。那时呢我听音乐唐老师讲有一首歌叫做 Coffee Song。 音乐的唐老师。 是啊，有一首歌叫 Coffee Song 呢， 他 很正的，他里面的歌词直情是说呢大家来到巴西呢只是喝咖啡，他说 No juice, no potato juice, 跟住呢乜嘢都冇 啊，字都听唔到，个音又听唔到，个字又听唔到啊。 No juice, no potato juice, potato juice 啊 ，potato juice 系啊，佢话咧净系饮咖啡噶咋嗰度，我一阵间搵只歌嚟播俾你听嘅真系。 导致病菌增加，抑制病毒入侵嘅益菌数量减少。團隊及後再分析150名新型肺炎患者同1500名健康人士腸道微生態，再以大數據比對，研發出益生菌配方，針對新型肺炎腸道微生態失衡問題，研究適用於中國人腸道微生態。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计划出版新书，揭露在白宫的工作经历，但他的律师指控白宫试图阻碍出版。总统特朗普被指在去年7月的电话通话中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要求对方调查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拜登的仔，否则扣起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博尔顿在9月被辞退，声言掌握特朗普和乌克兰一方往来的资料。博尔顿的代表律师较早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著作就表示著作已经按白宫要求重写，确保没有披露机密资料，但是没有收到通过最终检视的确认信。白宫一方其后回应，新书仍然含有机密内容，出版会违反保密协议和构成安全风险。富帕他的代表律师富帕批评白宫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作审查，侵犯博尔顿就极度关乎公众利益的事情发言的宪法权利，指他们的图谋不会成功。新书将会在今个月23号出版。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但系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转坏同有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926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61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62点，升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3.6，升7.4，新上市嘅网易报132.8，滔博系报19，系报10.6，系跌9.8。

好啦，讲下天气啦，31度气温，相对湿度69%。 系啦，我哋有样嘢呼吁嘅，就系、是、呼吁大家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啲乜嘢咧？因为我哋啊嚟紧我哋嘅寻找快乐的人咧，有佢要不留欧食。 我哋浪接浪噶，其实大家基本上咧就系、是、无缝交接噶。你一间就要听呢个曾志豪嘅《寻找快乐的人》，但同时即刻上网就要做 L 不嬲欧瑞强嘅，有咩想问佢？ 系啦， 亦都可以交代多声噶。嗱，譬如之前咧都有几多听众就问，你哋之前未话要问天意问题嘅， 系啊，过咗问完播嘅， 几时都未播啊？嗱，我哋要排队嘅。嗱，今日同埋听日咧，即系每一个星期嘅星期四、星期五咧就有访问出街啦。今个礼拜嘅主角咧就系曾志豪， 系 下个礼拜出街嘅咧就系黄天意， 系 咁跟住咧，而家咧就要再要求啊大家。如果你哋都有問題啊，想問啊 Albert 嘅話咧，咁你哋可以留個言啦，我哋好快會同佢做錄音噶啦。 歐瑞強係有啲咩去問嘅？哇！我咧日嗰日 喂，你同佢係最熟嘅喎，其實 你有份唱過去演唱會做過嘉賓， 我都有， 你都有係咪？喂，你有上到去嗰個名人堂嚟㗎啦， 咪證明我歌藝啊得到前輩讚賞。我 嗰日負責唱歌定講嘢？ 我有唱啊！ 你唱咩啊？ 唱我哋有啊！你唔記得咗我哋改歌詞唱歌，唱咗㗎。我決定咗啦， 全球大合唱嗰陣時唱嘅係嘛？ 唔係，我決定第一條問題，我就會問阿 Albert 就話：其實我覺得咧，唔係我覺得，你覺得我嗰日唱得好唔好啊？ 曾志豪啊，你知唔知啊？自從你上次我同你拍完上去之後， 冇再揾到。 咁你试下，试下你几年俾我， 你试下你第二条问题就问阿前辈咧，话前辈啊，我可唔可以飞咗曾志豪？你净系叫我一个，会唔会可以救得翻啊？咁样， 究竟边个拖累边个？即系我觉得呢个一 定唔系我， 真系要问下 Albert 先至知啊！ 好啊，好，大家咧欢迎大家上网咧留言啦，去问下 Albert 啦，欧瑞强咧，佢有啲咩问题啊？你即系都呢位前辈真系由70年代唱歌喺布雷金开始到而家，今天都拿住个吉他戴住顶帽同大家唱。唱歌嘅， 如火闪闪，擦路途， 你够唔够胆喺佢面前唱？ 我会啊，点会唔够胆啫？我觉得佢演唱会都唱咯， 唔系，但你唱佢嘅歌， 唔系因为点解 咧？你好似有少少 battle 嘅感觉。 我哋嗰下演唱会都系唱佢嘅歌噶， 系啊，你唱佢嘅歌嗰阵时， 陌上归人咯， 系啊， 我哋将佢改咗做打牌嘅歌词， 系啊， 唔系，你知唔知呢个前辈有个特色系咩咧？佢又好人， 系， 我相信如果我喺佢面前唱咧，佢一定都话，几好啊。 啊、你嗰日当日访问会唔会话邀请 Albert 同你一齐唱直播？ 我唔会邀请，我会直接唱。然后佢一定会寄样，佢见到啊呢、這个靓仔咁大胆嘅。 跟住到阿祖剪嘅时候就剪走晒你啦。 唔系，我觉得如果佢真系唱，我最想拍低系 Albert 嘅 样。好啊，好啊，唔会噶，Albert 一定咧，佢都系 好有礼貌嘅 眼笑眯眯咁样咧。 系啊，嗰、那个笑笑眼。 唔知呢个访问可以几时完咧？ 我惊佢嗰顶帽即刻飞落嚟咯。 唔会唔会唔会，最多系我忍唔住咧，除咗人哋一部，屌你收声啊！曾志豪咁。 好，欢迎大家咧上网留言，想问下 Albert 啦、欧瑞强咧有啲咩问题咧，都可以留言嘅吓。 系啊，冇错啦， 我哋要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咪去只歌先啦。 好啊，呢个歌又 呢只歌就头先咧，头先我听到阿石眼仔佢哋咧就讲巴西嘅咖啡咧，咁我就揾翻呢一只歌出嚟。哇，仲有段古噶，想当日啊！我就喺大阪深斋桥嘅 coffee shop 里面 嘅厕所里面听到呢一只歌，然后我就即刻话觉得呢只歌好得意，我就揾翻个原曲出嚟，原来系佢唱噶。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嘅嘉宾系 Norma 朱家莹，佢打造一个非牟利嘅平台，去联系香港想搞初创嘅年轻人去到美国植谷。 其實好特別就係喺美國嗰邊，其實都有一 group 好成功嘅初創啦，或者係科技人才，而佢哋其實都好樂意去幫我哋做呢一啲 mentorship program， 完全冇任何 compensation， 淨係可以幫到另外一個人。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00至10:00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 Way down among Brazilians, coffee beans grow by the billions, so they've got to find those extra cups to fill. They got an awful lot of coffee in Brazil. You can't get cherry soda, cause they've got to sell their quota, and the way things are, I guess they never will. They've got a zillion tons of coffee in Brazil.No tea or tomato juice, you'll see. No potato juice, Cause the planters down in Santa's all say no, no, no. A politician's daughter was accused of drinking water and was fined a great big $50 bill. They got an awful lot of coffee in Brazil. Eggs need savor. Coffee ketchup gives them flavor. Coffee pickles way outsell the dill. Why they put coffee in the coffee in Brazil? No tea, or tomato juice. You'll see no potato juice. Cause the planters down in Santa's all say no, no, no. So you'll add to the local color, serving coffee with a cruller. Dunking doesn't take a lot of skill. They got an awful lot of coffee in Brazil. Man, they got a gang of coffee in Brazil. Hey, Pedro, get the flashlight, I cannot find the sugar. Oh yeah, you want some sugar? Okay, I can give you. Okay. 喂，阿珍就你可以做头先嗰句，诶， 但跟住唔好讲落去啦， 系啊，我点读啊？应该 Frank Sinatra 嘅 The Coffee Song， 系啊，呢个好出名嘅，即系呢个美国嘅一个乐坛嘅传奇嚟噶吓。 系啊 ，The Coffee Song。 系啊，咖啡都有首歌啊。 头先我都演绎得好似噶啦，已经。 哦，都几 系。No juice, no potato juice。 但人哋好興奮啊！ 有一下係想將你成個麥塞入你個口， 你覺得唱得太好啦，因為 我真係忍唔住，你真係會煽動人嘅暴力，所以我要講呢單新聞就啱嘅，你知唔知啊？ 你咪要宣傳咗我哋啲好嘢先嘅咩？ 嗰個唔講住啦， 唔講住， 都俾我聽得落呢單新聞度係咪先？ 咁 我再俾啲怒火嚟 ，no juice， 嗱，我就係要話 ，no potato juice。 呢、這個就真係犀利啦！豪仔做緊嘅嘢咧，就係挑戰我哋嘅底線。但係暴力，我哋幾時都唔啱噶嘛，係咪？所以咧，美國咧，我諗啊，呢幾個禮拜嘅呢一單新聞啊，都真係霸佔住曬佢哋所有咧，即係頭條又好啦。而且我見到咧，今日有幾個跟進嘅報道咧， 係 我估計，因為即係大家應該都會知噶啦，就係、是、美國嘅男子啦，弗洛伊德啦，就將一位嘅白人警員啊跪頸致死呢件事件啦，即係疑似啦，佢哋仲查緊啦嚇，真係震驚全球嘅。咁啊，田你都會見到有。啲嘅跟進嘅報道咁啊，係咪 啊？哦，係啊，即係佢其實都真係未停過嘅呢段日子嘅新聞。係咁，當然啦，就係講緊嗰個嗰幾名警察啦，就被上個禮拜被起訴啦，係啦，即係三級謀殺啊，二級誤殺啊咁樣嘅。咁啊，亦都睇到啲畫面咧，都好好好好。哎，好深刻嘅，因为咧，即系佢当然啦，而家骚乱紧啦，咁但系咧，其中有一幕啦，我好就好有印象，就是、有一个几岁嘅妹妹，跟住咧系黑人妹妹嚟嘅，咁佢见到啲警察叔叔行过嚟咧，跟住佢，你系咪要嚟杀我哋啊？咁样，哇、 嗯 哦，跟住咧，即系嗰句说话其实都已经好咩，因为已经入咗嗰个小朋友里面，因为一个五岁小朋友无端端可能好快乐玩紧，翻紧幼稚园，点会讲搵你咪嚟杀我哋啦？系咪？咁跟住嗰个警察就话，又即时跪低啦，同佢讲。妹妹啊，放心啦，我哋唔会噶啦。 系系系， 唉，即系点解会咁嘅咧？ 系啊，所以咧，即系呢件嘅事件咧，就引嚟好多嘅讨论，包括种族歧视啦、欺凌嘅事件啦，甚至系唔同嘅警察暴力啊，喺嗰边咧就有好多嘅讨论啊，而。估唔到呢個討論仲越變越大添， 係第一樣嘢，衍生啲咩？好多問題啊！ 哇，首先我諗其實呢一個咧，即係我會話嗰個影響力會比幾年之前嘅 Me Too 咧、 嗯， 可能嗰個洗點講洗牌式嘅效應更加大。譬、如你有冇諗過一啲經典電影啊，都會受到影響啊？ 係啊， 係啊。譬如 即係話而家咧，因為種族歧視呢個議題好敏感啊，咁所以咧而家全球。 反而掀起咗一股咧，就要政治正確咧，即系话喂，如果呢啲嘢系牵涉种族歧视嘅，就可能咧就而家就要俾人哋所谓清洗啊、下架咁样。 系 有啲失控噶，其实因为譬如英国咧，佢哋已经有啲破坏咗一啲即系铜像 啊。 咁但系电影嗰度而家系点样 咧？嗱，譬如《乱世佳人》够经典啦，系咪？咁佢哋咧本身咧都喺一啲佢哋电视嘅平台啊会播映啊，或者大家可以即系自己选择咗去睇咁样啦。《乱世佳人》咧就喺佢哋而家。一个叫做 HBO Max 的平台咧，就下架，原因就是话，因为有人认为咧呢一套嘅电影涉及咗就系美化咗呢个奴隶制度，同埋涉嫌咧就有一个种族歧视嘅，所以连呢一套1939年啊嘅奥斯卡多个得奖嘅电影咧，喺呢个时候咧都要被下架啦，咁样，呢个就 系 其中一个啦吓。 嗱，英国就好癫丧啦， 英国犀利啊！因为我琴日就系同嗰边嘅屋企人倾偈嘅时候咧。佢哋自己都會覺得，即係佢哋自己都覺得啊，係咪去到有呢個需要呢？因為譬如佢哋有啲嘅展品啦、雕塑啦各樣嘢啦，可能係同奴隸制度有關嘅、黑人有關嘅，有啲就被破壞啦，有啲就被搬走啦，各樣嘢都出現咗。 成個拉低咗，譬如你話英國 個海個池嗰度定海啊？ 丘吉爾像又有啦，有一個係喺布里斯托市裏面咧，有一個。英國被譽為英國黑奴商人嘅叫科爾斯頓嘅雕像又被人拉低咗啦， 拱埋 落去啦，咁樣咁啊，希望就話要喚醒大家就話，喂，嗰陣時佢哋即係反賣黑奴，咁啊冇理由呢個時候我哋仲要歌頌佢咁樣，咁啊就有呢啲行動開始咗啦，咁樣。 另外有啲嘅藝人朋友啦，都一線噶啦，真係佢哋咧都俾人哋即係翻舊帳啊，就講翻咧，可能佢哋喺從前咧會唔會對唔同種族嘅朋友啦、唔同膚色嘅朋友。有咧一啲嘅歧視嘅情況嘅，有冇一啲欺凌嘅情況出現過咧？咁樣有啲嘅朋友已經立即啊代言係冇啦，即刻真係要跪低道歉啦。其中一個大家都見到幾多篇幅報導嘅咧，就 Glee 啊呢一套嘅電視劇啊，佢哋嘅女星 Lea Michele 咧就已經真係廣告就俾人哋掹走咗，係啦。咁跟住就唔止一個咯。阿田又走出嚟，豪仔又走出嚟，阿祖又走出嚟，都講過咧，佢有啲可能疑似嘅事件。其实有冇真系发生到都好啦，其实已经系有理说不通噶啦，因为所好似豪仔头先咁样讲，好似真系有少少失控嘅情况出现咁样。 因为咧，如果你去到话要咁样去翻旧账嘅话咧。其實有問題就係你翻到去邊一頁咧？係啊，即係 你諗下，梁年1939年嘅《亂世佳人》都個咁經典嘅電影都要話落架， 即係其實 係 另一個極端咧，可能係會走咗去另一個極端，就係話唔係淨係話要種族平等啦。佢而家咧就真係會覺得要有一個好似。要審查，即係睇下你究竟有冇任何咧係對我哋不公嘅嘢咧。如果有嘅話咧，就要嗱，你如果咧用呢、這個，可能而家你講種族咧，大家就會覺得話，咁啊應該嘅，因為咁嚴重嘅問題。如果你有呢啲電影係有唔正確 嘅 知識咧，你應該將佢就下架嘅。好啦。我舉個例子，譬如咧，我哋而家就開始對，譬如話艾滋病，我哋而家已經有個好正確嘅認識啦。即係譬如我哋知道咧，佢係透過性接觸傳播啦，但係譬如握手啊、食飯呢啲唔會有事噶嘛。 社交冇問題嘅。 係啦，譬如我哋而家已經知道正確認識啊嘛。好啦，但係80-90年代咧，我哋好多港產片咧，嗰陣時冇呢個意識啊。 係，我甚至乎我會話美國嘅電影都未有㗎。係 啦，譬如你 因為其實佢哋都未知啊嘛。 係啦，咁嗰陣時咧，有好多咧，即係黃晶啊嗰啲笑片咧，好多時都係攞呢個咧係愛嚟做嗰啲搞笑橋段咧，即係最老套嗰啲，可能咧就為咗譬如話一男一女食飯啊。點樣嚇走個女朋友呢就特登跌咗張紙出嚟，佢就執到咧嚇，你驗愛滋啊咁樣咧，跟住就有一扎嗰啲嘢咧，又或者 唔單止咁啊，如果你要繼續數嘅話咧，唔單止可能佢哋嘅性取向啊， 性取向都有 咯，有你諗下啊，你哋仲可唔可以成日話我矮啊咁樣？ 係啊嗱，咁所以 我覺得呢個係歧視，我覺得受欺凌，會唔會都真係會出 現㗎？係㗎， 你要話我肥啊咁樣？ 一樣啦，喂，你笑我唱歌即係 身形係咯， 我哋呢啲人有啲區別嘅，但係譬如你話頭先愛滋咧，好明顯都真。是一个因为偏见误解造成的一个歧视嘛。好啦，但如果今日你用呢个标准，然后话将嗰啲港产片全部又唔准播，喂，咁我谂你又会觉得有啲又唔啱数，可能话喂，大家而家明噶啦，嗰个年代嘅局限系咁样，咁而家我哋进步咗，我哋而家大家咪知道艾滋病人，我哋应该点样去正确对待，咁嗱，所以就呢个问题就问自己啦，咁使唔使要翻到去嗰个账度下架？ 呢啲唔要啦，咁样系咪唔要啦？ 我见到咧，唔单止系翻翻去旧账啊，一啲嚟紧本来会发生嘅事，会唔会都冇咗咧？ 系 人面变色。 哦， 嗱，呢几年大家都讲几多噶啦，大家都有阵时又会有好多担心。首先第一样嘢，佢一定系收集咗好多嘅数据，又系另外一个大数据嘅研究啦。今次咧系边一个出咗嚟讲嘢咧？IBM 嘅行政总裁， okay. 即系都犀利啦，系咪？佢哋就话咧，一直咧都希望可以为喺人权方面啊，种族平等方面啊，就 系 真系亲身去做一啲嘢咁样嘅。佢哋琴日咧就系向住呢个美国嘅国会咧发咗一个公开信啊，宣布终止佢哋自家嘅人面辨识嘅开发技术。 哦，但系点解啊？ 嗱，原因就系话啦， 种族歧视啊？ 诶，嗱，因为佢哋而家其实讲紧嘅已经唔系净系种族啦，又讲紧人权啦、欺凌啦，你点样收集数据啦？佢哋就话，首先咧，佢哋就系话第一样嘢，究竟收集咁多数据有冇侵犯人权先？甚至乎种族定性呢样嘢有冇喺入边啊？佢话咧，其实一早已经有人认为啊，因为人面辨识技术咧系基于白人去開發嘅，喺當時咧，對於黑人嘅使用咧，經常都出現咗啲誤差， 即係scan 唔到佢嘅樣，辨唔到佢， 記唔記得有呢啲嘅新聞啊？即 係 有呢啲嘅新聞出現，因為佢哋之前收集嘅 data 點樣做人面辨識咧， 大多數 主要就係白 人 嘅樣，就令到有陣時咧真係會人面辨識都錯咗嘅。黑人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容易就 blur 咗，或者係撈亂咗，可能黃種人都可能會有一樣嘅情況。咁佢就話，即係佢間接地啊，佢承認咗咧，就係當時咧就係收集呢啲嘅技術嘅時候咧， 都係唔 係基於白人去開發，未必係最公平嘅，所以咧就可能會有啲嘅誤差出現，而且咧就針對住而家呢個警報嘅問題啦，佢哋呢個機構咧就決定咧，無疑想起一個帶頭嘅作用，人面辨識嘅開發技術咧，暫時係咪應該要停一停？起碼佢哋會咁做，佢甚至希望咧其他嘅科技企業咧都企出嚟響應佢哋添咁。 不過咧，即係你都證實咗咧，點解大家话同人哋倾偈有几个话题，千祈唔好掂咧。宗教啊、政治啊，其中一个就系种族咯。 种族， 因为有阵时咧，你会陷入一个咧各走极端啊。嗱，你话搞到好似嗰个白人警察咁样做，又一个极端啦。 绝对 系。但系如果你而家咧就为咗讲求即系希望系全面正确咧，你又会陷入另一个极端。譬如举例咧，你如果你笑一个人话，譬如你同个白人讲，哇，你白到成只鬼咁样咧，冇嘢嘅，可能哈哈哈，或者你话，哇，你白到面无人色咧，佢冇嘢嘅。但系佢哋调转咧。你同佢講話，哇！你黑到一嚿炭咁樣咧，你會出事嘅。 係啊，係啊。 係啊，但係嗱呢啲位咧，如果我哋即係唔熟悉人哋啲民情啦，又掌握得唔好啦，同埋你即係好驚犯錯咧，其實就 少講好啦， 就陷阱處處，少講為妙。所以點解你話即係種族呢個議題咁敏感咧？嗱，咁你跟住下一波可能就到啲亞裔出嚟 嘅 喎。 啊會啊，因為我見到咧有一個嘅美國嘅電視劇咧已經即刻拍咗一集，你當好似一個 sitcom 咁睇啊，即係處境喜劇，就拍緊咧即係佢哋即係而家發生嘅咩事，嗰就係佢哋嘅議題啦。本身咧佢哋嗰套電視劇大部分已經係選擇用呢個黑人嘅演員去做嘅，個故事背景咧都係嗰一間咧主要係黑人作為佢哋職員嘅一個律師嘅事務所咁樣嘅，但當日佢哋講到其中一個字咧，就係話你知道以前有好多稱呼黑人咧有個 N 字頭嘅字去形容佢哋咁樣啦，跟住佢哋就有一個白人同埋黑人嘅討論，而最終咧只不過係引用呢一個字，唔係佢講。倒税，所以咧你会见到咧，即系好多嘅情况咧，究竟会系点发生咧？我谂有人会被翻旧账，同埋我哋之后嘅路点行咧，可能都要跟进住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快将公布粤港澳三地互认健康码详情。据了解，本港获认可化验嘅机构暂时唔多过10间，当中包括私家医院同私营化验所。卫生署今朝早会同佢哋嘅代表会面，讲述有关健康码电子平台嘅具体资料。點樣上載測試結果到指定平台的技術操作。消息透露，申請人會接受健康評估，然後留樣本進行新型冠狀病毒化驗。認可機構會將化驗結果上載至有關平台，讓有需要的部門查核，以確定能不能夠豁免強制14日檢疫。 據了解，有關政策屬於粵港澳聯防聯控抗疫機制，涉及多個部門，當局傾向設立使用健康碼的配額，並且設立有效期。初步考慮獲豁免的人士包括商務和公務等。旅客方面未必在措施一開始實施的時候就立即包括在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由於有團體發動罷課，局方不希望事件發生，因此有需要將政府立場講清楚。他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重申，香港制度和法律上不存在公投，組織所謂公投是沒有意義，在背後推動反對國家安全立法是不能夠接受，應該制止。楊潤雄說，反對任何政治活動帶到校園和任何形式的罷課，專業老師更加不應該罷課，校方作為僱主應該按學校程序和僱傭條例去處理，教育局亦都会严肃跟进。他又说，学生上课最重要是学习，不应该浪费时间做无谓的事。如果学生屡劝不改，校方应该考虑怎样拿捏好训诲的比重。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将会在星期日发起罢工罢课联合公投，收集学生对反对港区国安法的意见和罢课意向。平台發言人鄭家朗形容，教育局是史無前例最嚴厲的抨擊，批評當局恐嚇學生，立法之後不能夠隨便批評政府。鄭家朗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的時候說，過去參與罷課才會遭受譴責抨擊，但是今次只是公投，學生並非在上課時間進行，毫無法律風險之下亦都遭受當局抨擊，认为是国家安全立法的前哨战。致电同一节目的教联会副主席邓飞认为，当局的态度和力度较以往强硬，如果教师最终被发现因为罢课请假，校方有相关机制处理。他又说，即使学生有家长信请假，校方亦都不一定要批准。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名为《新冠肺炎疫情凸显美式人权危机》的文章，指出以科学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是各国政府共同承担的人权责任，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自利短见以及任性低效，迟至三月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造成大约200万美国民众受到感染和11万多人死亡。文章認為，有關數目大幅高於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對於全球經濟和科技實力最強、醫療資源最豐富的美國而言，無疑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諷刺。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炎熱，但是早上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和酷熱，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氣轉壞和有驟雨。現在氣溫31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869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69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2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2.2升6蚊，新上市的网易报133.1，阿里巴巴218.6升3蚊。滔博是报10.52，跌1.02蚊。美团点评168.8，升9.2。盈富基金25.26，跌2毫。港交所298.6，系升2.2。中国平安81.75，跌4毫。友邦保险72.8，跌6.5。中芯国际19.12，系报19.12，升2.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98，瑞士法郎0.944，加元1.344，人民幣7.065，英鎊對美元1.272，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651。 日经平均指数报22,781点，跌343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48美元，卖出1,733.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咧，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第二线嘅坏车咧，仍然未拖走啊。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加龙村，就系屯门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第二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去到加龙村。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荔枝角收押所。将军澳道支路落翻去观塘道亦都是慢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启业街。咁就系龙尾去到欣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新一份，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唔系 Lazy Lion， 我系彭仔程振鹏。咪睇我话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 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俾人多认出嘅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扑。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消息，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俾香港警察反暴力爆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开始了又 系啊 ，ready 啦！ 寻找快乐的人私生超，今集嘉宾有 曾志豪。 寻找快乐的人。寻找美丽的心，繁星结集无数故事，拼凑出每段成长。曾得到几多的赞赏，曾多少挣扎里自强，笑着去面对路会逐渐明亮，从头认清新方向再上。 这一集的寻找快乐的人，我们的嘉宾天王巨星，讲佢英文名先。有请 Gary 曾志豪。 Yeah! 我等咗好耐啊，呢个听。 好好啊，你又记得我英文名真系、 啊。 多谢我哋两位咧，国际巨星啊，真系。 系啊，沐浴噶嘛，我哋都系。 我知啊，系啊。 嗱，咁立有你啦，我哋嘅听众问咗好多问题，但系都要问呢条问题先嘅。 系。 你容易快乐吗？ 唔容易快乐。 系。 应该咁讲，我咧 我的快乐时效很短的。 嗯， 即是有些人。 哎呀，不持久啊。 真的不持久啊。有些人的快乐呢可以即是譬如说开心很久呢，我那些快乐呢就 一下而已 我很快呢会个人很衰，我很快会自己打沉自己的。譬如可能我做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演出。譬如说那次栋笃笑很兴奋很开心啊这样。咁但系咧，嗰个快乐咧维持好短嘅啫，因为咧我系好快咧就会同自己讲，咁但系其实咧都系得嗰几百人嚟睇咗啫嘛，即系其实都唔系咁成功。 即系其实本身你做到呢件事已经系唔容易，但系都会揾到一啲嘢去打沉。 我一定系会噶，譬如好成功啦，好似好多人笑啦，你就会话咁，但系其实唔多人嚟睇啦，跟住又会觉得咧我有啲位都仲系唔系几好啦，跟住咧亦都好快就话，即系你觉得唔够劲啊，即系咧我无论发生啲咩事咧。好快你都會揾啲嘢咧，就自己同自己講，其實好小事嘅就唔係咁值得開心好耐，所以咧我唔係太即係我唔可以 keep 好耐。 認真喎，佢平時喺個節目都成日話我自己好謙虛。 我好謙虛嘅，你唔信我，因為成日覺得我搞嘅，我就係最謙虛嘅人，其實真係。 咁係咪屬於悲觀底咧，豪仔？ 又唔悲觀底嘅喎，我就冰火七重天嗰啲人嚟嘅。 系、okay. 真系嘅，即系嗱，悲观同乐观咧，佢系即系永恒咧，好似两条龙咁样咧，系互相吞噬咧，互相咬嘅。因为我又唔会悲观得晒，如果悲观得晒死咗啦。 系， 即系你唔好讲话工作定系我哋生活紧嘅社会咧，我应该一早就已经一睡不起噶啦、 嗯。 你永远都要保持乐观嘅，不过我就嗰个乐观唔会系去到可以好远啦，或者人哋成日有嗰啲尖尖咧，我尖尖得唔耐啊嘛，我都成日好想系即系好骄傲我哋话我都唔知几醒啊，唔得噶。我呢边讲咗我好醒咧，我呢边就会有把声话，其实你有几醒啫？你有冇睇到？譬如你有冇人哋咁劲啊？ 咁你点样可以先令到曾志豪你开心 咧？我觉得而家咧屋企俾到我嗰啲快乐咧就持续好多嘅，即系有阵时你会见到屋企人啊，特别系见到细路咧，有阵时我都冇想象过，哦，望住佢又唔系靓女，又唔系着水着。死僆仔剪个冬菇头，同我拖住手喺度影张相咧，你会望住，而家你会觉得咧笑多咗噶，即系你会觉得即系好开心。同埋咧嗱，这个我就唔会打沉自己啦，我绝对唔会话，诶有几可爱啫，诶隔篱个细路仲可爱啲啦，即系呢啲我又唔会嘅。 即使今天无情的风雪凛冽进击着，即使这一场寒冬仿似没完没了，这一分钟无穷的抖震发现双手僵了。 即使今晚全城的灯彩也没法闪耀，即使漆黑做囚惊弓鸟错乱地叫嚣，这一分钟前踏中又吓了， 想你撑得了，黑暗自中退潮，想你撑得了，一秒后便明朝。 如果我咁样问你，喺你电台生涯里面高 and 低有冇啲乜嘢可以同我哋分享呢？ 其实我算幸运嘅啦，我觉得，因为咧我喺呢个香港电台，我由毕业，你当我2000年嘅下半年啦，即系可能唔知十月十一月咁上下啦， 廿年噶咯，即 系廿年噶啦。咁其实咧，严格嚟讲都系顺风顺水嘅。 嗯， 系啊，你话如果我喺电台里边有冇低潮咧？我都覺得係冇嘅，係冇低潮嘅，即係喺我未炒之前都仲係好順利嘅。同埋我又成日都遇到貴人咧，我真係覺得咧，所有老細， 這個、我真係覺得 係我條命翻得好 啦，真係要。雖然你成日都病要去睇醫生，我作為一個外人去睇咧，我有時我明點解有啲同事唔中意曾志豪。 係啊， 係啊，咁好彩嘅嗱，我唔係話你冇能力嗰啲啊，不過有陣時好多人都好有能力啊，但唔好運啊嘛，係咪？ 係啊係啊， 你遇到每一個老細咧。都揽你揽得几紧要 喎、啊，系啊，同埋咧，我系有啲年长女人缘嘅，真系噶，我去到边一度咧，我讲紧系， 如果系女老板就好啲系咪？ 特别系女老板咧， 一样 系啊，我系无论系电台啦，定系去到出边做嘢咧、 嗯， 我发觉哦咁得意嘅，总之如果嗰个系一个仲要系唔知点解都系要年长啲嘅， 系 咁可能因为佢只有佢年长先会睇得到我啊嘛， 系先至可以做到你嘅老细噶 嘛，系啦，佢就会俾好多机会啦，好多照顾，所以其实我电台工作咧，我觉得 几乎冇出现过低潮嘅。如果你话唯一有冇试过就係、是、譬如上次阿田讲到即係梨花大雨，即係所谓挖角事件，跟住即係俾人哋闹啊嗰啲阶段呢，我觉得对我嚟讲嗰个都唔係低潮。 因为嗰陣时你都仲好年轻啊，係咪入咗做咁早场嘅时间。 对、啊、我觉得嗰个反而係一个好好嘅学习经历囉。 呢一年呢，我諗对于香港嚟讲，对于豪仔嚟讲，都係多事嘅一年嚟。 係呀係呀。我都想同啲听众讲一句呢，就係、是、我都好抱歉。即係會令到好似成個節目呢又搞到我哋個 Facebook page 俾人大洗版啊，又嗌交又呢又剩啊，有啲人又話我以後唔聽你哋啊，可能主要講唔聽我啦咁樣。咁呢我都有抱歉嘅，因為我覺得呢真係個魚缸好地地，你搞到咁多泥沙，真係搞到有啲魚就走咗，有啲海草就死埋咁樣嗰啲。點解呢？唔係因為我好想呢話，我一定要將我個人目的帶入嚟啊咁樣。好多人都話你有大把地盤，佢走去第二度得唔得咁樣？而係嗰陣時咧，有一次就因為我做資料搜集嘅關係，我就上到一啲動作愛情片嘅網站度。我喺瀏覽嘅時候，我發覺， 你摸直口啦， 我就發覺點解咁得意嘅嗰個動作愛情片嘅網站咧，佢第一個畫面彈出嚟唔係嗰啲動作愛情，佢就係一個公告，然後就話。咩近日香港局势点点点点点，费事再重复啦。 动作爱情片都要有个公告啊？ 有啊，卖新闻噶啦嗰阵时。 Okay. 佢就话本站今日暂停一天营业。佢话希望各位男儿留低你有用之身。如果你系有热血沸腾想去即系宣泄嘅话咧，请你今晚唔好浪费。希望你听日去为呢个社会贡献乜乜乜咁样。哇！我睇完之后咧，我真系觉得。咁一个成人动作爱情片嘅网站喺呢啲大时代里面佢都会企出嚟话俾你听，喂今日暂停营业，唔好意思，即係你想睇嗰啲开心片不如你听日先啦，喂你如果你咁都仲开心到我都服你啦咁样。咁嗰陣时我係因为睇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喂咁如果你话我哋完全逃避唔去讲呢啲事，即係大讲细讲就另一回事，你话完全唔掂嘅话，咁我哋咪连一个成人网站都不如。咁如果你拥有一支咪，你仲要拥有大气电波，你仲要拥有一个咁广大嘅听众群，唔系话呢个我想我嚟公器私用，而系嗰阵时我每晚都谂，我点样对得住啲即系呢个大气电波呢？究竟我讲定系唔讲先叫对得住呢？当日就好多人就话你其实唔讲就最对得住我哋啦，你唔讲咪冇嘢咯。咁但系嗰阵时我过唔到呢关啊嘛，我会觉得咧，我唔讲系好容易嘅啫，但系你唔讲乜唔系太过古怪咩？喺嗰一刻嘅香港。竟然有， 其实得一件事发生紧啫嘛，系咪？ 你得件事发生，你要当睇唔到，你要当生活如常。咁所以嗰一刻，我又就系有呢一种嘅窒碍咗咯，亦都有呢一种嘅即系你话有种执着。所以嗰一刻我就选择咗就系话，咁系咪应该讲咧？ 但系会唔会因为你咁嘅谂法咧，又顾及唔到另一边想唞下气嘅听众咧？ 当然系嘅。所以点解我头先嗰句就话已经觉得有啲抱歉咧？咁因为当事态越嚟越发展得耐啦，旷日持久啦，那个撕裂越嚟越大嘅时候咧，自己都开始觉得攰啦。你话如果事后要检讨咧，我觉得啊，系咪可以用更好嘅手法去讲？系咪可以用一个更啱比例嘅尺度去讲？系咪可以用一个即系更加令人听完之后，你唔好话增加人唔开心啊？可唔可可唔可以系令人听到之后舒口气啊？系可以嘅，我都觉得喂，即系做得唔够好。我自己觉得咧，嚟到而家2020年咧。我嗰把刀咧，其实放开咗好多噶啦。我觉得呢把，如果我当日拎入嚟风 show 系一把斩柴刀咧，即系我净系得一把生锈斩柴刀咧。我觉得而家起码嚟到呢一刻咧， 系生果刀啦。 我真系都将变成一把生果接刀噶啦。我觉得我都将把刀都接得几埋噶啦。 需要收嘅时候，缩骨遮咁样咯。有阵时可以收埋袋落个袋度，需要嘅时候落雨先至攞嚟。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历练虽然就迟啲，因为我喺风 show 都系咪十年啦已经。 系。 系啦，不过系咯，咁正所谓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咁嚟到十年先有呢个觉悟，都为时未晚嘅。 唔系啊，而家都好多人好中意你啊，曾志豪。 哦，咁都多谢嘅，系啊，不过一样啫嘛。好似阿哥边个啊，范冰冰话斋， 哇，范爷都攞出嚟 系啊。你有几多人中意我，我就要承受有几多人憎恨。 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 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对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只想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哇，我有我身体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梦意。哇，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一大 其实呢份工作你的压力大不大噶，豪仔？ 哇！呢份工作压力真的大噶。我成日都话，如果有得拣嗰个叫做风险指数的话咧，我相信都是甚高同埋甚高咯。 危殆我哋去到其实 系啊， 甚高同极高啊。 甚高，因为我觉得其实嚟自两方面嘅，第一就是我哋嗰个所谓。工种啊，我哋嘅合同性质咧，我哋三个都唔系公务员啦， 系， 咁我哋呢种工种咧，好听啲就叫 freelance 啊， 好听哇，几大自由啊，唔好听系咩啊？ 其实如果唔好听啲咧，我都唔知出唔出得街，唔好听啲嗰句，嗰、那个 freelance 咪随时可以 line 咯， 系啊， 真系噶，你好 free 就 line 噶啦，系啊，咁呢个系。但不是人哋迫害我哋嘅，即系啲记者问，每次都问，系咪咧？佢哋唔俾你转咯？我唔系我自己拣嘅，系、因为我做唔到公务员嘅，你一定我唔识嗰啲嘢嘅，嗰条队又唔识排，咁我呢个自由度高好多。我出边有咁多嘢想做嘅时候，咁啊唔使申请啦，咁样，即系嗰个工作性质都预示咗就系唔会有好大嘅保障。不过我觉得更加大嘅危险就系、是。即呢个我自己个人咁嘅观察啦，就係、是、我哋而家係成个香港电台都受到压力囉。 我諗呢个唔係你嘅观察，我諗大家都 唔係㗎。 你睇住新闻嘅报道嘅篇幅啊，各样嘢嗰个点会唔係一个压力啫、 啊啊？ 高高低低唔同嘅。 所以係囉，呢、這个就都好不言而喻啊。 啊，呢度有啊 ,Whitney 就问啦，佢话如果二揀一，你会揀做风 show 定做头条？ 哦，如果呢条问题咧一两年前问咧，我都仲要扮深沉啊谂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因为系2020年嘅六月咧，我都直接可以同你讲，头条都唔同我揀，头条都唔同我揀。 两个月之前啊，个答案都可能唔一样啊。 两个月之前都唔系噶，嗰阵除都闻到噶啦。只不过即系而家可以更加斩钉截铁地话咧，边轮到我揀啫？系啊，咁所以我觉得而家就唯有话系一定系揀风 show 咯，系啊，即系如果仲有得揀。嘅话系啊， 你头先话咁压力都大噶嘛， 大噶， 咁都要蚀一蚀噶。吓、 啊， 你面对住呢啲情况，你点松一松噶？其实 我松一松咧，就好在我有度好嘅， 系周围睇医生， 唔系啦，周围睇医生啦， 太浅啦，你明唔明白？ 太浅， 哇，太平绅士啊！你 唔系我呢度真系有个好处嘅，你可以话呢啲叫做冇心肝。但系咧，我真系咧，通常咧，我好少咧，即系咩啊？不可含露到日落咧，我大部分时间都做到嘅、 嗯。 我甚至乎咧，就不可含怨咧，就到天明咧，我好快瞓落床咧，第二朝系啊。譬如嗰日可能即系风吹雨打啊，即系满身鲜血咧，翻到屋企咧，总之瞓得着觉，咁我就瞓得着嘅。通常就冇嘢嘅，所以呢方面好，我觉得真系天赋异品啊。我唯一唔谦虚咧就系、是、呢、這个系我唯一唔谦虚嘅，就是、我天赋异品。 我睇到豪仔咧，佢识得揾一啲地方。帮咧佢宣泄嘅，不过佢唔宣泄，佢系瞓唔着嘅。记唔记得佢早一排佢话，我自己一个人都可以讲咗一个钟头嘅发泄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所以佢系有佢 系一个方法， 佢系有啲人倾偈嘅， 有个方法你自己发泄咗，跟住、啊、哦，跟住翻就哇好攰啊，原来咁跟住攰完之后，你第二朝有冇事？系啊，你都要需要有个时间咯。 嗱，拍呢条片系头条出事嘅时候啦， 系系 我覺得呢個咧，其實幾多聽眾幾關心嘅。前途就未 book 啦，係咪？但呢一個工作，你又工即係做咗幾多年咧？ 哇！做咗應該我記得唔知零五定06開始入頭條咯。 即係比風騷更加長15年嘅時間。 係啊，仲耐過係啊，15、16年嘅啦，已經。 對住而家呢一個前途未 book 嘅命運，你個感覺是如何噶？ 真系伤心噶、即系除咗为自己份工忧心，即系好正实，好现实啦、 啊。 即系你系冇一份工就冇一份工。不过我觉得更加嗰阵时个伤心就系会觉得， 点解佢系会咁样死法咯？系、啊，即系我成日都觉得所有嘢都有始有终嘅，咧正常嘅，即系冇人系永恒噶嘛。喂，欢乐今宵都讲再会啦，系咪先？你都冇谂过佢接噶。咁但系你冇谂过系咁样接咯？即系又或者系咁嘅情况之下，即系被消失咯？喂，你话嗰个叫咩情况啊？佢唔系叫做再遇归来之后咧，然后就叫做光荣结业、哦。佢系孭住呢一个所谓话被检讨啊，孭黑猪仔而走、哦。喂，即系话就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啫。咁但系暂时官方权威都系佢哋嗰份书大啲噶嘛。咁、我就觉得好唔抵嘅，即系我唔系做开山嗰、那个，我系做中道继承嗰、那个。咁但系好似继承到好似败家仔咁样咧， 死咗喺你只手上边度啊！ 系啦，虽然收得最多投诉，绝对唔系我，大家都知嘅。咁但系你会觉得唔抵。你会觉得他如果咁样死嘅话，咁佢嗰个死因会写咩噶？收到严重投诉所以死啊，定系因为咩原因？系啊，即系我会觉得唔开心嘅。不过同时我亦都有一丝嘅开心，即系我都话我悲观同乐观 系 交缠啊嘛。 系啦，又自己提踢翻醒自己啦。 系噶，我就会觉得喂。咁你呢个角色，譬如我嗰个小猴子，咁你仲做得几多年先得噶？我哋而家即系我都四十几咯。咁如果你再做嘅，虽然个样你仲即系化完妆、戴完超之后咧，都仲遮到老嘅， 遮到一半嘅， 遮到一半嘅，系啦，即系你把声、你练高都仲练到嘅。喂，咁但系总有一日就真系你可能行出街嘅时候，有机会俾人要你让座噶嘛？咁唔通你去到一日就话？其实咧，你都唔好捞啦。点解啊？系你把声咁，你真系扮公公噶啦，扮唔到小猴子噶啦。即系咁，我就唯有自己安慰就话，咁都好过系因为年老色衰，睇到厌，同埋即系长江后浪啦。喂，有五个人等紧你个位啊！即系总好过咁样俾人拉落嚟好啲咯。而家咧，我都仲可以自己尖尖咧，就会觉得好多人想我留噶，不过你要我走啫。 关我事 嘅。系啊，咁我都光荣引退回群星啊，唯有咁谂咯。 Orange 问嘅。对港台、对香港的未来，你有没有什么期望呢？ 文青蔡英文那句咯，我们可以失望，但是我们不要绝望。是啦，我们常怀希望。这个就是我最后对香港和香港电台的三望。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当你感到无力软弱，切记不怪宿命。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切记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爱霸亲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即使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法，无惧雨水沾湿两眼。不需坐下来计数，前行吧，你想做全已做。如没有无穷气数，也可跟神明赌一铺。这段少年时间有谁无悔，大好青春要消耗。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 嘅文章指出，以科学采取疫情防控措施是各国政府共同承担的人权责任。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自利短见和任性低效，迟至三月才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造成大约200万美国民众受到感染和11万多人死亡。文章认为有关数目大幅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 對於全球經濟和科技實力最強、醫療資源最豐富的美國而言，無疑是一個令人悲傷的諷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1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76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2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2，升5蚊；新上市嘅网易报132.9。阿里巴巴218.4，升2.8；美团点评166.5，升6.9；滔博系报10.54，跌1蚊；盈富基金25.22，跌2.4；港交所298蚊，升1.6；中国平安81.75，跌4毫；友邦保险72.45，跌1蚊；中芯国际19蚊，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47，瑞士法郎8.21，澳元5.38，加元5.762，新西兰元5.039，欧元8.811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2657点，跌467点。港金现价报160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5美元，卖出1732.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深井第二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一带车龙咧就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排队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卫理道。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长沙环到去旺角近住大南西街一段都仲系慢车，龙尾就去到荔枝角收押所。另外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都仲系慢车嘅，龙尾去到欣业街。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渡船街、东莞街方向美孚、全锦公路川龙村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我叫 Amy， 我是印尼人。热的时候，印尼人最喜欢用白的布料做衣服，因为它是很凉爽的。 想知道印尼朋友怎样投鼠，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 Barbie Shinsa 先陪的 Beautiful Sunday。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反上可以见到有伤口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停手啊，不要打啊。 想深一层， 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全力推动平等知识你要知。 人人翻工当然想升职啦，但如果雇主基于雇员嘅残疾而给予较差嘅待遇，都有可能违反法例噶。 系啊，根据残疾歧视条例，雇主如果基于雇员嘅残疾或者系疾病而解雇该名雇员，即属违法歧视。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至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飞电香港。 风骚正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你起重机械讲几个种类嚟听下？ 三头机、二头机同背机，哇，犀利啊！啲机， 梗唔系啦，系起重机、起重滑车同埋挖掘机啊 ！Alex 啱咗，第二题，咁呢一啲机械咧，应该几耐进行彻底嘅检验？ 梗系坏咗先查啦，悭翻啲钱啊嘛！ 错晒啊，最少要每12个月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噶。 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检查。谈物自疑，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我哋接麦谂住，谂住我都想高歌一曲咁 啊， 系咪先？ 系 啊， 冇错。 系啊，做咩头先听完自己嗰个访问咧，好激动啊嘛？ 我头先由于直播室太嘈啦，单边耳仔听到一半，哎呀，跟住听到第二啲嘢，听唔晒。淨係聽咗最尾黃耀祖幫我揀嘅歌，佢冇揀到我最中意嘅王菲同埋謝霆鋒，我譴責咗佢。 我哋話係下一集嘅曾志豪， 我唔代表一定有啊。 係啊係啊， 而家你話曬事啊，而家 我提議啫嘛。 我剪你個訪問。 係啊，我知啊，我建議啫嘛。 我剪你個訪問。 係啊係啊。 係啊，多謝你，即係喺呢個上半節，即係我哋啱啱播完嘅《尋找快樂的人》咧，講下佢嘅工作啦。嚇，聽日咧就會講下佢嘅家庭啊， 係啊， 講下拍檔啊，係咪？ 拍到好似剪晒唔讲啦，好似 点解唔讲？ 我可以我现场补充都得嘅， 系 啊， 除咗好就 系 更好咯。 佢讲咩啦？但系心情分享下一集就 系有啊。OK， 咁啊，大家如果即系有错过咗咧，可以上网重温听翻我哋嘅。咁啊，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即将有豪雨录。 豪雨录。有啲歌原来唔可以播。嗱，而家你听紧呢一只歌咧，系一首禁歌嚟噶。如果喺内地嘅话，因为内地好似话咧，有啲串流平台啊，呢只歌系要下架噶。咁但系呢只歌对香港人嚟讲，哇，唱咗几廿年噶啦，系咪？咁我哋应该唔使惊噶。我而家都有啲担心啦，因为呢几日系咯，有啲新闻都发生咗。原来有啲歌咧，咁就话学校里边可能系唔可以去唱嘅，可能你连演奏都有问题嘅。如果我哋循呢个思路出发嘅话咧，究竟以后仲有啲咩歌咧，可能系唔能够再好似之前咁样自由自在咁唱咧？譬如而家呢一首。是不是我们听得一次就要得一次的呢？嗱，你千祈唔好问咧一首歌被禁嘅原因咧，或者唔适合推介俾人听嘅原因，因为通常都系解释唔到嘅。譬如你话呢只歌究竟点解内地咧，大家会系咁敏感咧，就话要下咗架咧？其实冇嘢啊，都系讲翻皇后大道东、皇后大道中，讲紧嗰啲知己一声拜拜啫。呢、這个只不过系反映某一段时间香港人嘅心情，咁系咪原来我哋曾经有过嘅心情，可能都唔听得嘅咧？咁啊，应该系啦。 即系你如果打一个比喻，你点能够成日怀念你嘅前度咧？你点能够成日喺你现任里边怀念你同前度里边嘅爱恨交缠咧 ？OK OK， 所以同前度有关嘅歌曲唔可以唱，唔可以唱。咁呢隻又得唔得呢？呢隻呢我真係唔知道內地有冇禁到，但係我諗呢，如果即係要數唔播得嘅原因，我諗佢都有大量啦。嗱，因為頭先皇后大道東就話講緊，哎呀你做咩仲要講嗰陣時你同你前任啲嘢喎，咁呢一个就大件事啦，呢、這个呢係數緊你現役之前曾经做嗰啲衰嘢，係咪我打过你一巴你要记咁耐呀，嗰一巴好痛喎、啊。 大地静默默说话，风吹起紫色的烟和霞，静实属于惶恐下，唇关起弓箭，射天空的火线，谁偷先单飞天，公安守青天，明天天不。 系咯，佢都同你讲咗啦，冇得问噶。系咯，你讲前度衰啦，讲现任以前做嗰啲咩衰嘢，咁咪更加衰咯。咁但系呢只歌，明明你有好多解读噶嘛，你当佢系神话里边去解读又得唔得咧？天文啊嘛，真系当以前讲紧嗰啲后羿射日，可唔可以用翻呢一个文学嘅角度去解释咧？诶，不过你知啦，你有权解释，听唔听咧，天决定噶嘛。亦都有人担心咧，有一啲歌咧，本来佢冇事嘅，本来都系讲下啲个人情怀嘅，咁但系由于唱嘅人咧，中意喺一啲特定嘅场合唱，例如好多人嘅场合唱啦，例如喺一啲好多人又有共同目的嘅地方唱啦，咁搞下搞下，嗰只歌会唔会咧就走咗样，变咗色？咁会唔会殃及池鱼咧？譬如有人话。咁唱唔唱得圣阿里路亚图对罗噶？嗱，本来明明系教会歌，好好地嘅。咁但系之前佢就喺嗰啲好多人啦，又话有共同目的嘅地方唱过一次。咁如果以后有人想唱咧，会唔会都有人投诉就话喂呢啲歌，我谂唔系几好、啊？咁如果圣阿里路亚图对罗都有事，咁我谂呢只都走唔甩啦。呢只歌明明讲紧啲理想啊，讲紧大家唔好放弃啊，咁但系由于之前好多人喺嗰啲街头度唱，咁又喺学校唱唔唱得呢只噶？ 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 原来呢以为可以自由自在咁样唱一只歌呢都已经唔系一个咁容易嘅事嚟噶啦。好多理所当然嘅嘢咧，原来喺特定嘅时刻咧就会变到无比嘅矜贵。所以咧，你唔好成日投诉我唱歌啦。我啲拍档成日揶揄我唱歌难听，其实。我是行使紧我哋最后嘅自由噶啦。 量创造大地，痛必须记起，我的句子不再信你，听我讲，做梦也是希冀，听我讲，我才创出新趣味，听我讲，未来日子集合世上全人类共唱这歌，有福同寻，有我愿意分，唱这歌美好前程跟我再追寻，若唱这歌创出潮流，我号令八方，唱这歌光荣岁月由我掌舵。 风骚精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你起重机械讲几个种类嚟听下。 头机、二头机同背机，哇，犀利啊！啲机， 梗唔系啦，系起重机、起重滑车同埋挖掘机啊 ！Alex 啱咗，第二题，咁呢一啲机械咧，应该几耐进行彻底嘅检验？ 梗系坏咗先查啦，悭翻啲钱啊嘛！ 错晒啊，最少要每12个月由驻沙专业工程师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噶。 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检查勿迟疑。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继续讲天气。 系啊，天气咧真系咧嗱，我都话啦，头先我哋十点几翻嚟嘅时候都30度啦，而家32度气温，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所有啊户外工作嘅工友啊，大家即系做嘢嘅朋友咧，都要留意住自己嘅身体啊！32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啊，可以有嘅，系啦， 好嚟啊！ 好 啦，嗱。即将开学啦，豪仔有冇谂过？嗱，阿祖祖你啊，即系之前有教 我冇得开学啊，我 我知 系啊，我冇得开学， 我知啊，即系我讲紧咧话，如果大家嘅细蚊仔啊，幼稚园嗰啲同学仔开学啦，即将开学啦，阿祖祖你嚟而家即系嚟紧嗰个都 冇教啊， 就系即系冇教啦， 即系冇教学校里面嘅课程 咯，细蚊仔 咯， 因为你都系教细蚊仔噶嘛， 小啦而家都 有冇想象？有冇想象当真系如果喺呢个疫情之下开学？學校會搞啲乜嘢嘅措施係 迎新會咁啊？ 細蚊仔去適應咧？ 口罩日啦，或者教大家用口罩唱歌啊，同埋教你用口罩去食嘢啦咁樣。 喂，我認真啊，因為咧即係嚟緊下個禮拜一咧，6月15日咧就係K3 同埋至到小學3年班嘅同學仔開學啊嘛。 係 上咗小學咧，嗰啲都大個少少，即係佢都明白你講乜。但係K3 嗰啲細蚊仔都好似你阿曾小 B 咁樣，咁啊年紀咧係會比較論。尽噶嘛，嗱佢而家仲要日日几乎喺屋企嘅时候咧，佢系根本 冇网管噶嘛， 冇网管兼且冇口罩噶嘛， 系 咪先？即系你好难。 不过唔系好多小朋友其实都惯咗戴口罩，因为佢哋要出街咧。 佢出街佢唔会长期枕住3个钟头，佢翻学 会 噶、 啊。因为譬如咧，我自己有啲朋友咧，佢哋就系有年纪小嘅小朋友，即系 K2 K3 呢啲啦咁样咧，我都问过佢哋噶。哇，其实你哋会唔会惊小朋友嗱 K3 咯，要开翻学咯，会唔会好唔惯啊？佢话。其实唔系噶，佢话我自己咧一早已经，即系咪家长嗱，唔系唔关心啲小朋友，佢话但系咧我已经衡量咗有啲乜嘢咧系高危嘅，一定会带个女去做，有啲咧如果系低危一啲嘅话咧，譬如佢话。溜冰班，即系佢话呢一啲咧，首先唔系好多人去溜 冰 啦。 即系溜 冰 系高危， 佢觉得 唔高危， 唔算高危，系啦。所以佢话咧，即系当溜冰场开翻之后咧， 佢 话 开始带佢。 系啊，佢话嗱，佢首先佢又戴住口罩嘅，唔会同人哋有啲好近距离接触嘅，最多就系同个教练啊咁样。又或者佢自己已经识溜噶咯。佢话其实有翻一啲正常嘅生活，即系 社交生活， 唔系话啊下个礼拜一开学啦，佢哋要就下个礼拜先至第一日出街。其实之前嗰几个月，佢话如果唔系讲真，点过啊？我都要幫佢準備定，即係佢哋都有做一啲嘢嘅。 而家就係講緊咧，擔心咧嗰啲嘅幼稚園嗰啲嘅同學仔啦咁。你知啦，外國嗰啲真係行得好先過我哋噶嘛。好多嗰啲幼稚園咧，佢哋都開咗學噶嘛。咁咧，佢話咧，即係有報道咧，就係影緊啦，即係有幾個地方，啊佢哋啲幼稚園嘅上堂嘅時候嗰啲情況。 外地嘅幼稚園都已經開咗學啦，有啲地方。 係啊，係啊。譬如法國咁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啦。 学校咧都真系咧要搞搞意思啊，即系唔系话啊你哋大家停课啫，咁啊但系啲老师原来都要翻学校咧，都准备个课室啦，咁啊将个课室咧。将原有原先咧，可能咧20个人嘅座位啦，即系因为一班里面可有好多人噶嘛，咁佢就真系咧将佢嗰啲红白线啊、黄黑线啊，全部黐晒喺个地下嗰度，就以前嗰啲幼稚园，讲紧幼稚园啊，都系一 group 咁坐噶嘛，咁啊，即系譬如一班人咁一齐坐一齐，哇哇呀，你点啊，我点啊你，咁所以先至话，哎呀，好担心佢哋嗰啲叫做亲密接触啊，会惹嚟惹去啊咁样。佢而家唔系啦，每人有一张独立嘅台，跟住咧张台都比较大嘅，跟住咧仲有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跟住咧就贴晒喺地下，就话俾你听。喂，你哋唔可以過界，佢有一個好闊嘅範圍，可能外國啲學校比較大啦，有一個好闊嘅範圍俾佢哋自己坐咯。咁佢話有啲細蚊仔話，我以前唔係咁樣坐嘅，我唔中意啊。 佢以前可能我黐埋一齊坐 啊。 係 啊係啊，因為佢個個都係一 group 咁樣一組組咁坐噶嘛。咁啊，至於好啦，去到咁佢哋都有户外活動啦。咁啊，户外活動即係喺操場度玩啦。咁你估佢哋又點樣可以？老師點樣控制一班鴨仔咁樣走出去嗰個操場？ 用嗰個放狗帶，全部拖住。 咁唔得啩？ 全部 一個老師攞住幾多條啊？ 有個老師攞住個放狗帶係箍住你個仔，你會唔同佢死過啦？ 喂，但係佢跟住我保證你個仔安全喎。 唔係得，跟住其實咧，最終係綁住曬喺條柱度。 係啦係啦，係啦，嗰條帶咧， 我就嚟掂到你噶啦。係啦，俾多啲力啊！俾多啲力啊！ 嗰條帶嘅安全距離，譬如1.8米、1.8米咧，佢就啱啱好放到咁長。 咁跟住就好多。 你就走嚟走去就淨係走到，哎呀，一好似喪屍咁樣，全部衝出去咁樣。 嗱，原來咧細蚊仔咧有樣嘢好得意嘅，你俾個框框佢咧， 系 佢又真系会跟住喺个框框里边。 哦， 你叫点叫佢唔好 走啊， 唔好嘈啊。即 系画地为牢啊，啱啱好。 唔好走，唔好嘈啊！即系嗰啲咧，唔好掂啊，唔好喂食啊，即系嗰啲咁样咧，佢哋可能会唔听嘅。但系你俾个框佢咧，好得意喎。 系， 佢哋就知道 听话 嗰条线，我哋唔可以出噶咁样。所以咧， 唔系噶，我觉得嗱，有咗第一个，我即系。一定有一個跳皮㗎， 試下搭出咗步先。 我唔係即係搭㗎，即係嗰啲我哋細個玩過啦，係啦，係你搭我跌差唔多，有一個出咗咧就全部，哇好啊，我哋又做啊咁樣，就全部就跳出跳入㗎啦。 係 喎，唔係喎，嗱佢哋咧而家個老師咧就喺，因為由於又係地方好大啦，又唔同我哋香港啲幼稚園啦嚇，即係豆潤咁細啦，咁佢哋喺個操場度咧，佢將畫到好大個框框。好大個範圍嘅框框咧，就俾派每一個小朋友。嗱，呢一個框咧就係你哋噶啦，你哋嘅活動範圍只係喺呢度嘅啫，唔準越線咁樣。佢話出嚟個效果 OK 喎。 系咪当系游戏咁玩啊？因为有阵时咧，你同啲僆仔玩咧，佢好嘈咧，你特登同佢讲就话：我哋而家咧比赛斗正， 系啊， 咁跟住咧佢 可以 hold 到两分钟啊， 系冇错，两分钟，去到第三分钟咧，佢开始觉得无聊啦， 即系又系有一个尝试挑战， 系啊， 声讲嘢，跟住就大家都声讲嘢。 我试过咧，两个僆仔喺度跑得好快咧，我话唔好搞。斗慢，跟住咧，真系咧，佢就即刻哇行到唔想喐咁样咧。但系我心里边开始高兴嘅时候，佢第五步已经开始踏出咗。 咁我下次教到你一个方法，呢个十 work 嘅，即系逢亲咧好嘈嘅时咧，你只需要咧又唔使用力，细细声讲。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呢个好似一个 magic word 咁样噶，小朋友都中意学是非同埋听秘密嘅。 仲要系有个语调噶。我讲个秘密俾你听，我讲个秘密俾你听啊！咁样就 佢就会静咗噶啦，就会想听，都系但又可以 hold 到两分钟。 系冇错冇错，系啦，你呢招系点咧？ 咁两分钟啊，两分钟都系两分钟 啊。系啊， 唔系啊，佢而家咧，即系嗰个范围咧，系即系你知啊，睇下嗰个地方大到一个点啦。 仲得嗰几个学生。 系啊系啊，咁咧 好奢侈啊！突然之间， 好奢侈， 你谂下喺香港，佢跨。住嗰个窿啊！本身我哋堆咗几多个小朋友入边， 我都话嗰度已经系一个十个厕所噶啦。咁咧佢就讲紧咧分派一个操场入面咧，跨好多个跨俾细蚊仔。佢话真系出奇地咧，个个都好听话，冇出过界，跟住咧仲可以即系喺里面佢有一定嘅范围俾佢，总之喺个跨里面跑咯，仲耐得俾佢跑噶。 我估咧外国嘅小朋友咧成日都话佢哋嗰个咧即系家长个教育咧俾多啲自由度佢哋嘅。 系， 我估喺疫情底下咧，其实之前咧个佢哋开翻学之前，家长应该都真系 brief 得佢哋好清楚。平时你咩听唔听我讲嘢都得嘅，不过而家我哋要有社交距离啊，各样嘢。我估咧小朋友呢一代佢哋经历过呢一样嘢咧，都可能令到佢哋听教听话咗多少少咯。 都系啊，咁啊，另外喺丹麦咧，佢咧就话喺个课室里边咧，佢话嗰啲台凳咧，佢哋就会对坐啦，即系已经系。 即係超級遠咁樣去即係對坐嚟俾佢做畫畫。 哦，佢哋每人都有一張好似我覺得似半張咧。我哋去大排檔食嗰啲大圓台啊， 係 佢就坐喺啲半張嘅大圓台度，然後咧就圓圈對圓圈咁樣咧，都差好遠啊距離。 可能真係學你話，真係唔係即係頭先 講唔到嘢喎，佢哋個距離去到一個地步咧。 嗌咯，大家只係可以。 係啊，嗌嚟嗌去都係想攞個擦紙膠 啫。咁但係咧，佢哋都會即係啲細蚊仔講緊咧，哦，你估唔到喎，即係出奇地咧，佢哋都配合到咯。所以即係嚟緊 KG 同學仔，嗱你翻學咧。就會一定是比以前不同啦，咁希望佢哋盡快適應，唔好扭計啦。 佢如果聽到你講話，佢花田姨姨，我學校冇咁大個環境嘅，冇咁大張台嘅， 點算？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由于有团体发动罢课，局方唔希望事件发生，因此有需要将政府立场讲清楚。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重申，香港制度和法律上不存在公投，组织所谓公投是没有意义，在背后推动反对国家安全立法是不能够接受，应该制止。杨润雄说，反对任何政治活动带到校园和任何形式的罢课，专业老师更加不应该罢课，校方作为雇主应该按学校程序和雇佣条例去处理，教育局亦都会严肃跟进。他又说，学生上课最重要是学习，不应该浪费时间做无谓的事，如果学生屡劝不改，校方应该考虑怎样拿捏好分咐的比重。杨润雄强调，校园内可以有讨论空间，看过条文之后有哪些不完善，或者怎样能够更保障不影响市民自由，都可以讨论。消息指政府快将公布粤港澳三地互认健康码详情，据了解本港获认可化验的机构暂时不多过十间，当中包括私家医院和私营化验所。卫生署今早和他们的代表会面，讲述有关健康码电子平台的具体资料，怎样上载，测试结果到指定平台的技术操作。消息透露，申请人会接受健康评估，然后留样本进行新型冠状病毒化验，认可机构会将化验结果上载到有关平台，俾有需要的部门查核，以确定能唔能够豁免强制14日检疫。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发现，新型肺炎患者的肠道内都缺乏一系列益生菌，经大数据分析研发出益生菌组合配方，以改善肠道微生态失衡，预计不久将来能够制成益生菌补充剂，加入膳食之中增强免疫力。中大医学院的研究团队今年二月至三月采集15名病情轻微至危殆的新型肺炎患者在住院至出院期间的粪便样本和健康人士的粪便样本比对，团队表示，今次全球首项研究发现，新型肺炎病人患有严重的肠道微生态失衡，导致病菌增加，抑制病毒入侵的益菌数量减少。团队及后再分析150名新型肺炎患者和1500名健康人士肠道微生态，再以大数据比对，研发出益生菌配方，针对新型肺炎肠道微生态失衡问题，研究适用于中国人肠道微生态。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全部由境外输入，上海占6宗，广东3宗，天津和福建各有1宗，没有死亡及疑似病例，再多4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83057人确诊，4634人死亡，超过78000人康复出院。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日天气转坏，风势颇大和有狂风骤雨，下星期一和星期二仍然有骤雨。 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依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6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791点，跌258点，总成交金额77,780,000,000。上证综合指数报2,950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92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蚊，升5.8；新上市嘅网易报132.8。阿里巴巴218.4升2.8，美团点评166.9升7.3，滔博系报10.56跌9.8，盈富基金25.22跌2.4，港交所297.6升1.2，中国平安81.75跌4毫，友邦保险72.4跌1.05，中芯国际18.98升1.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6.97，瑞士法郎0.946，加元1.347，人民幣7.073，英磅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135，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49。日經平均指數報22,586點，跌538點。港金現價報16,0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57美元，卖出1,73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二台六月新一分， 曾志豪话你寻开心。 有一种口头禅叫曾志豪， 我有口头禅咁样撞鬼咯。 咩年代啊，仲讲撞鬼？ 哎呀，真系有噶。哎 ，sorry， 又 sorry 啦，留翻同你老婆讲啦。 哎呀，撞鬼咯，我真系成日讲 sorry 啊。 曾志豪嘅口头禅仲有好多种， 想学咧，留意逢星期节目上昼10: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呢句我讲噶。 啊，撞鬼咯 ，sorry。 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佢哋仲会叫人喺特定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系18222，18222。重要嘅嘢要讲3次，仲要提醒你身边嘅人啊！ KB 啊！其实你咁多个纹身，有冇一个半个系因为迷信所以纹嘅咧？ 有啊，呢、这个纹咗就长长 good show 咧。 咁呢啲 show 唔知包唔包开咪嘅咧？ 哦，咁又唔、啊？ 哎呀，仲谂住嗌你嚟做师兄祠堂，可保平安添。 嗱，得，冇问题，再纹多个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2-2 ，KB 凌子维 师兄祠堂。 你仲有位咩个身？ 问咗先，拎出嚟俾你睇下。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12:30新聞之後翻嚟，風騷快活人。我哋平時咧播完個即安 trailer 之後咧，我哋就會繼續播劇嘅。 冇錯。 但係今日，哈哈，噔噔，我哋嘅即安嘉賓係佢啊！ 哇，巨星啊！ 系啊， 广播界巨星。 啊、 你今日变咗系live in Hong Kong 啦。 Live in Hong Kong 系啊 ，Live in Hong Kong 你出光 啦。系啦，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会咧即现场咧，我哋会制作呢个叫即安剧嘅，咁大家留意住咯噃。 风骚精安常识问答比赛现在开始，请问你起重机械讲几个种类嚟听下？ 三头机、二头机同背机，哇，犀利啊！啲机， 梗唔系啦，系起重机、起重滑车同埋滑掘机啊 ！Alex 啱咗，第二题，咁呢一啲机械咧，应该几耐进行彻底嘅检验？ 梗系坏咗先查啦，悭翻啲钱啊嘛！ 错晒啊，最少要每12个月由注册专业工程师进行一次彻底检查噶。 得闲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嘉宾有佢。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检查勿迟疑。我系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哇，咁晏噶啦，我要装妈食饭咯，我要先走先咯。 喂，咪住咪住，咪走住先。 做咩啊？ 你可唔可以还翻只 hard disk 俾我啊？借咗好耐啦。 系喂，唔好意思，上次你叫我 download 嗰几条片俾你啊嘛，真系。 我只要一条咋，你其他啲我唔使睇噶。 哎呀，你唔比较下，点知边条好啫？ 咁啊系。 咁你而家有冇时间？你上嚟我度攞啦。 吓，上嚟你屋企有冇 啫嘛？ 有冇第二啲片噶？ 哎呀，你中意啦。 嫌鬼烦啊！都好啦，系如果唔系咧，唔知几时先攞翻去。 阿妈，我翻嚟啦 ，Auntie 系啊，好耐冇见啦 ，Auntie， 你好、啊， 咦，笑口噬噬嘅，但系剧情你应该系嬲紧噶喎， 系啊， 系啊， 系啊，少女藏刀啊， 少女藏刀， 少女啊， 系咯，咁肥女藏刀、啊，喂，豪仔啊，豪仔，Auntie 系咪 short 咗啊？吓，又笑又喊，嗰啲反应咁古怪嘅，唔通系我嗌得佢唔够大声，定系点？冇乜反应咁、 啊，系啊，佢好有反应。佢个反应咪黑面咯， 佢咪嚟咗啊！ 佢嚟咗好耐噶啦， 吓 佢喺呢间屋企嚟咗好耐。 哦，佢嚟翻咗嚟屋企， 梗系啦。 喂，佢黑面、啊，豪仔，你今次又衰咩啊？边犯啊？ 又关我事？可能佢唔想见到你咧？ 点会咧 ？Auntie 不嬲都好 like 我，佢嚟亲我都同我拥抱噶，仲即系喺度咧扫我背脊咁样。 吓、啊， 诶、欸，不如等我试下，等我发挥下我啲、 你试下吓 过期嘅处男魅力，即系我成日挨住条柱嗰啲处男吓，等我嚟。Auntie， 喂，系啊，冇见一排咧，真系瘦咗好多，又靓咗。哇，你咧英大就大，英细又细，个面皮肤又滑啦。哎呀，你鼻下面嗰啲汗毛完全冇晒啊！你精神饱满，荷包胀啊！哎呀，好靓女啊，Auntie。 Alex， 你嚟咗啊？吓， 我嚟咗成15分钟噶 啦 噃。 系，OK， 好坐啦。 喂，做咩一个人咧坐喺你呢、這、一个啊咁细嘅屋企入边嘅个落头嗰？到咁闷啊！你唔出嚟电视嗰度煲剧？喂，而家嗰啲咧咩抌咧好睇、啊？ 咩抌啊？ 倾抌啊？ 唔系咩抌咩？ 咩抌、啊、你系咯？ 哦，系啊！ 咦，Auntie， 你买一部新电脑、啊，要个款新到咁咪好似系豪仔嗰部咁样嘅？哇，咁舍得买部新嘢啊你吓、啊？ 喂，等阵先，阿妈。你咪搞我部电脑啊嘛！ 哦，你搞部电脑， 系啊， 我嗰部咧就借咗俾隔篱阿何师奶，今日借你嗰部嚟用下啦，系咪咁都唔得咧吓？你有好多嘅嘢唔俾得阿妈睇嘅咩？你有咩未阿妈未睇过噶？你话俾我听啊！ 我想知道啊，我想知道啊！ 嗱，即系咁啊！ 你上次叫我 download 俾你嗰啲，我冇 delete 噶。 喂，你咁唔小心噶？跟住 Auntie 睇咗之后咧，佢顾影自怜啦。 咁可能係佢有， 唔係孤傲自封，我講用錯咗， 冇比較， 冇比較， 比較就冇傷害嘅，真係我點知佢會搞部電腦啊？你幫一幫我啊，真係。 哎呀，等我，哎呀，我試下啦。你知 Auntie 咧五時不六時邊 ？Auntie 又點啊？ 喂，你好似有啲勞氣咁喎，豪仔係咁噶啦，你唔好咁勞氣住先啦。 你都 feel 到我勞氣嘅咩嚇？豪仔， 係 阿媽嘅説話，你唔使聽噶啦嚇。 你又静鸡鸡睇埋啲咁嘅嘢， 阿力话要睇噶咋？ 哦，呢本 ，Auntie 啊，其实呢一本咧系吊运工作安全守则嚟噶，间唔中睇下都冇乜大不了啊。同埋你知有豪仔噶啦，佢又想学翻啲新嘢咁样嘛。 阿力啊，我知道你同佢好朋友，你唔使帮住晒佢讲说话噶啦。 唔系噶， 睇埋晒呢啲嘢啊，梗系又想去考嗰啲咩牌啦，然后就去个建诶嗰啲建筑工地嗰度诶做嗰啲咩揸啲咩机啊，有啲乜嘢吊运起重机嗰啲咁样啦，你脚踏实地啲啦，安安分分啊，做份 sales 售货员啊、文员啊，咁唔得嘅，系要我阿妈咧，即系我啊，吓去劳气你嘅，成日都要去装你啲电脑，睇下你有冇及其他嘢嘅。 有咩分别啊？都系打份工啫嘛，都有粮出噶。 嗰啲工系冇嗰两个字嘅，而你呢份工系有危险。 边两个字啊？ 危险啊！ 我以为庄重添，危险啊！ Alex 你真系好识讲笑，真系、哎。我嬲我都即系搞到我都唔嬲啊！真系。 喂，又唔系一定噶阿婆，唔系唔系 Auntie， 唔系又唔系一定噶阿婆。 阿婆喺隔篱， 啱得口快咗。 你想问我阿妈系咪啊？喺里面啊！ 又唔系一定噶 Auntie， 嗱我喺工地咧都做咗成几年嘢啦，其实咧我哋都好守咧呢个安全规则噶，你睇下我。 吓！ 依家都系冇穿冇烂，仲精神饱满，荷包胀又靓仔又索又高啊！ 我见到你烂咗， 咩烂咗啊？ 系呢条裤啊！ 哦，唔系因为我嘅 pat pat 大一剂咧，赚爆咗条裤。 哎，好啦 ，Alex 你唔知啦，豪仔系点同你啫？我头先都喺网上面啊，睇到呢啲吊运嘅意外啊，你话恐唔恐怖？你睇下 咩恐怖啊？ 你有咩恐怖？ 睇下睇下睇下睇下， 我有一个兴建天桥嘅工地里边，有一个机手操作一部轮胎式起重。吊运一批唔同长度嘅铁枝，而吊运途中两条短嘅铁枝就从个捆索松断跌落地面，击中一名工友，令佢严重受伤啫嘛。 知嘛？你听到啦，睇到啦，吓、啊，仲话唔仲啊，仲话唔严重受伤。 Auntie，你唔好咁掠啦，你讲多一次。 我想话你睇到啊，听到啦，吓、啊、系严重受伤啊，你又似你。 嗱 ，Auntie，你又唔好咁激动住，你而家 攞血管噶啦，我 攞只手擘大只手先。 你唔好将我只手摆落你个胸口度， 唔摆自己度啊。 你想对我妈点啊？ 你拍下心口。嗱系啦，舒服啲， 声都唔同啲嘅，真系。 因为你咁激动 啦，要要我拍下俾你 听。你唔使啦，你悭翻啦，你衰仔。 排骨嚟嘅， 唔系就系咯。 嗱，Auntie 啊，你知唔知你激动到咧个妆咧裂开咗啊？系、 哦、 啊，甩晒。 咁啊，你又化妆咁啊？ 你收声啊！ 哦，对唔住啊， 岂有此理。 系啊，你其实 Auntie 咧，佢呢一种嘅肤质咧系叫做唔上妆，系啦，好容易甩晒粉，啲粉咧好似咧雪崩咁样。 阿力就识你几廿年，你都系咁搞笑嘅，真系。 唔系咁，我讲真话啫。嗱，其实 Auntie 你真系要对阿豪仔咧有啲信心先得啊！佢对今次考牌咧真系。好认真，我系 friend 先咁讲啊！佢喺公司啊，专登唔做嘢，偷偷地温书啊！ 系啊， 我哋老细唔知噶，我哋老细 老细都唔喺现场， 系啦， 最多彭仔听到啫。佢好勤力温书啊！嗱，好似头先咧嗰一单意外啦，其实佢都攞嚟做呢个 case study 噶。豪仔系学过噶，嗱，豪仔。嗱，你有研究过呢一单 case 嘅？话俾 Auntie 听，呢、這、一个意外嘅原因个成因系咩先？ 系、哎、啊，问佢、哦，佢问佢又唔使成日喺度 study 嗰个咁嘅吊运工作安全守则啦。你识啲咩啊？ 我识嗰个工友噶。 你识嗰个工友？ 佢受伤个工友系我同班同学嚟噶，我问过佢噶啦。佢话意外嘅原因咧系因为长度不一嘅铁枝被捆索咧绑埋一齐去吊运。再加上工友用咗錯誤嘅方法去綁條鐵枝，仲有啊吊運路線經過嘅地方咧，有人喺度工作緊嘅，咁所以咪咁。 就咪三連擊咯，係咪即係？ 咁但係又啱，佢講嘅原因咧，都係中曬，都係今次發生意外嘅原因嚟。 咁咪係咯，人哋會咁，你都會咁噶嘛？我點知你兩個有冇夾埋嚟呃我啊？嚇，呃我唔識嘢啊！你哋講乜都得㗎啦，係咪先？話人哋唔啱我，你可能自己都唔啱㗎，係咪先？ 哎呀，眼前你唔好激動到掠曬咁樣先得㗎，唔緊要，你把口。窒窒咁样啦， 好嬲啊！ 系啊，嗱，其实 Auntie 你咧唔信我，都要信下你嘅仔阿豪仔，佢讲嘢咧虽然咧就夸夸地咁样啦，但系咧佢真系句句真嘅，所以你唔可以唔信我哋两个噶。 哎呀，好谦虚 Alex， 好谦虚突然间， 佢明明应该系唔信我， 个稿明系话唔好唔信我，但系 你好谦虚， 俾个位你啊，豪仔 啊，难得啊！ 你记住呢， 因为佢只黑啲仲喺我度啊嘛， 梗系攞翻你就知。 识得讲嗰个意外成因又点啫？吓，要识得预防啊，意外先至有用噶嘛，系咪先？ 慢慢嚟，一步步啊嘛。我哋揾到个意外嘅原因，咁我哋咪知道点样预防咯。 咁啲工友应该要点预防啊？我乖仔， 阿妈你坐低好啲，因为我有三行字嘅呢一句说话。 好啦，我 你 听 住 咯， 好啊。首先咧，唔同长度嘅物件咧，一定要分开嚟吊运啦，防止佢哋容易变得松散啦。 啱啊。 仲有啊，工友要使用咧适当嘅索具同埋正确嘅方法咧，将嗰啲物件咧绑稳嘅。仲要划清个吊运区，同埋做好围封咧，同埋张贴告示嘅。阿妈你去咗边啊？我仲有一句， 你认真听啦， 系啦。阿妈系啦，最尾咧，仲要采用适当嘅吊运路线咧，避免危及到其他工友噶。 啊，咁啊，就听你咁样讲完之后，我就觉得会安心啲噶啦。 系啊，最紧 要你觉得咁样安心噶啦。 最紧要安心又称心，但系 Auntie 你靠我， 系点啊？ 你望一望我手， 系啊，点啊？ 系咪放心晒啊？ 系、 哎、啊，见到我啲手嘅温暖。 如果你系我仔，我就放心啦。 系、 啊，最弊你唔系咧。 系我最契仔啦，系咪？Auntie 啊，其实喺工地做嘢咧，唔止工友要遵守工作安全守则噶。嗱，工地嘅负责人啦，又或者管工咧都有责任，其实全个地盘咧、上上下下你做乜都好啦，你第一个踏去咧就要咧遵守安全嘅工作守则。嗱、以呢一个 case 为例啊，佢哋要为咧调运工作提供咧已经被检验为可安全使用嘅吊具或者系索具啦，安排适当嘅调运路线，提供安全吊运同埋捆索训练俾呢一个工友啦，同埋要确保咧工友遵守咧同埋遵从啊安全嘅吊运程序同埋捆索方法嘅。 好好啊 ，Auntie 啊，嗱喺工地工作咧有好多好多守则噶，唔使担心，我哋会逐一遵守，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唔会发生意外，唔使担心嘅。 哎呀，点会唔担心咧？呢单都好恐怖噶，你睇咪就话你睇 下 呢度话，哎呀，我俾张纸 你啦， 唔系纸啊，电脑嚟嘅，个个稿写住， 犀利啊你， 好嚟噶。 呢度话有个机手啊，操作一部啊轮胎式起重机啊，将一批砖啊从地面吊上五楼啦。咁已经好高啦，系咪？呢啲砖啊，只系用咗两条尼龙带啊，绑喺块卡板上面。 咁 就咪就系咯，当时天气几唔恶劣，好似而家我哋环境咁样，风势又大，咁样吹到呢啲砖半空啊！突然间砰砰声跌落嚟，击中一个工友啊！ 哇，好哇，可大可小、 啊，令到佢头受咗伤，打中个头啊，仲乜嘢冇命啊？你话咧？ 好危险啊！ 呢、這个工友我又识佢噶， 你又识佢？ 叫咩名啊？叫咩名？ 我小学同学嚟噶，系、啦，一听就知问题喺边啦。第一。工友用咗啲唔適當嘅吊具同埋用錯捆索嘅方法咧，去吊運嗰啲磚塊。第二咧，都已經係惡劣天氣啦，其實係應該暫停吊運工作噶。 仲 有啊， 早啲翻屋企咪算咯，係咪啊？ 同埋啊，當吊運進行當中咧，任何人咧都係唔可以進入嗰個吊運區啊！知咩叫吊運區啊？ 哦，即係 吊咗嚿嘢下面，所有嘅全個範圍。全部唔可以停留喺嗰个吊运物嘅下面 嘅，即系下边要冇人嘅， 冇人 要空嘅 ，nobody 吉啊，运吉啊下边， 系啊，连 Wonder Girls 都唔可以有，就唔可以 nobody 乜人都唔可以有，系啦、啊，万一咧有吊运嘅物品咧喺吊运期间跌咗落嚟咧，咁下面冇人啦， 系啊， 咁都系击中啲咩啊， 系 空 气 啦，系咪先？ 即系烂咗啲货物啫，嗬， 可以避免咧工友被堕下嘅物件咧而所受伤噶。 阿妈，你知唔知啊？每次进行吊运工作之前咧。都会做足检查噶，我哋要确保安全先会开工嘅，勤过妇科检查噶，你放心啦。 系咩系咩？我哋啲检查要等几年噶？呢啲检查要等咩噶吓？有咩要检查？ 嗱，我可以俾个例子你啦，譬如起重机械必须定期咧由合资格嘅工程师去测试同埋检验。 哦， 我哋有晒所有程序同埋指引噶啦。 哦， 确保咧起重机械系安全操作嘅。仲有。使用之前咧，系要由合资格嘅人士咧先去检查同埋检验下，确保下个呢一个起重机咧系冇唔正常嘅地方先至可以咧开工噶 ，check 得好清楚 ，check 飞机咁 check 噶， 系啊。 仲有进行吊重工序嘅之前啊，要视察工作嘅场地嘅环境，譬如地面嘅情况有冇凹陷啊，有冇趌高啊，有冇啲垃圾啊，或者附近有冇啲高压电缆啊、阻碍物，仲有。check 晒嗰啲阻碍物啊，成个地盘啊 check 晒之外咧 ，check 埋天文台， 哇 ！check 个天气报告、天气状况，咁我哋先会去马噶。 夹晒咁多种，咁咪唔使开。 唔好意思，我讲去马，你会唔明白我咩意思啊？ 系咩啊？即系会做嘢咯。 系马上去咯。 系啦系啦， 豪仔， 我哋啲地盘。 地盤術語嚟㗎。 仲有啊，你要使用合適咧，同埋已經檢驗好嘅吊索㗎噃。咁吊寵物嘅懸吊準備功夫咧，又要由嗰啲受过训练同埋合适嘅索具工咧去处理噶。 你好似唔系好开心嘅，我见到呢个程序。 因为我觉得要揾咁多人嚟做咧，我觉得好安心。 加油，咁你又叻仔啊，熊仔，我觉得你今次考试一定会合格。 好啊。 仲有啊，我补充一下咧，操作员咧就系要确保咧吊重物咧唔会超过起重机械啊嘅安全操作负荷噶。咁如果成架机翻转咁， 啱啊，我知啊，我试过啲灯咁样咯，好似啊。 哦，你成个 系啊系啊，我重机 咁样啦。海豚咁嘅身形，仲有嗱， 尊重下八母好啊！ 你对我妈越嚟越冇礼貌，个黑啲都喺佢度嘅喎， 对唔住，对唔住，我唔啱，我不孝，系啦。仲有有一样要 check 嘅，所有咧支重脚撑咧系要完全伸展，伸到直晒咁样。即系而家阿 Auntie 你有冇曲脚？曲脚唔得噶，要撑直佢， 分直咁样吓。 系啊，分直，好似去大酒店咁样。当然咧，仲唔少得嘅咧，就系要用咧合适嘅底垫啦，垫。咁啊，減少啲 tension 唔會跣啊嘛，係咪？仲有可以咧防止咧翻機喎呢一個，所以呢個工序要留意啊嚇，一定要有底墊防止翻機。Auntie 聽咗咁多之後，係咪覺得安心咗好多咧？ 即係咁樣聽到我咧，其實有啲明有啲唔明嘅，聽到一頭霧水嘅。啊，一係咁啦嚇，啊你應承我，以後咧每個星期三晚上咧都要嚟同我豪仔温習下，直至佢考到個牌為止，咁我就至安心啦，好唔好？ 唔係嘛，你心跑馬喎， 唔使要 開心啊，跑 過隔離阿小芬女度喎， 我要去撳鐘仔喎， 撳鐘仔做乜嘢？ 揾阿梁榮忠， 我揾阿梁榮忠。 阿田屋企都有钟俾你揿嘅，你去揿下啦，上嚟食餐饭，跟住就教阿豪仔一月揿话啦。 疏忽吊运易出事，做足安全乜次宜。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Alex 李志刚。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精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的精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두드린 꿈을 까 그댄 내 귓가에 달콤하게 Tell me baby baby 손꼽아 왔던 밤 널 상상할 때마다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소를 짓고 내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佢系泰妍啊 ，Happy 啊，而头先我哋嘅精安剧咧都系韩国人嚟嘅， 系啊， 系太精彩， 系啊， 系啦， 系啊，真系精彩得紧要。 有听众即刻话咧，不如下次唔好叫 Alex， 叫大家姐嚟录， 可以录多集喎， 系啦系啦，我话叫埋大家姐嚟录精安啦，咁样。 我今次系佢嘅同学仔嚟嘅，所以佢一定要扮翻 自己。系啊，今次系佢男人嚟。 唔该晒 Alex 啊，真系。 系啊。 头先我都有个好危急嘅时候咧， 咩啊？ 我原来发现有三行字，头先我有三行字，我冇间到噶。 哇，犀利！你冇事喎， 咩？佢不嬲做職安咧，你同佢一齊錄嘅話咧，佢唔係好使間，佢讀到噶。 唔得噶，佢要間噶。 我頭先我寫，原來我漏咗三行冇間到。 總之職咩職業安全不可少。 係啊，大家 節目時間聽日 見， 再見。 好啦，咁咧，見啦，拜拜。